挥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北京时间早上的8:05，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7，为您同步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大家好，我是王松。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还是一个可以看的直播，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了。当然呢，也可以跟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搜索活力982，就能实时跟我们互动，您的留言我们将看到哟。 是，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出行方面的小贴士。 好的， 先来看一下今天天气哈，今天天气确实是有点冷哈， 下雪了。 对，我觉得是我看到的是雨 加雪， 这么神奇吗？ 雨包着雪， 有点冰晶的感觉哈。今天的最低气温是0摄氏度，最高气温是4摄氏度，所以说今天整体来说比昨天要低出不少了。 对，今天气温整体是下降的，所以说提醒大家，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已经穿上薄薄的夹克了，千万要记得不要过早的脱掉衣物，小心感冒。 对，像我这种今天穿着破洞裤子来了的，非常后悔。 破洞裤子真的是，您这是年轻不怕老寒腿啊。 对，现在腿已经开始疼了，所以一直在咳嗽嘛，对不对？ 一定要注意啊，这是个反例啊，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不要学习我啊。然后在交通方面的消息，因为今天是周六，所以不限行啊，所以朋友们可以畅通的行驶。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梦想到底有多远？ 在今天的青年会客厅呢，我们将邀请到苗系记者王小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来聊一聊关于梦想，关于十年规划的那些事儿。 哇，十年规划。 对。 其实我在很小的时候有过十年规划。那个时候 在5岁的时候， 我要考上一所大学啊！ 实现了，实现了， 对啊， 哇，好棒！ 不是五岁，5岁的时候我就想，哎呀，我要长高 啊！那没实现， 这么一开始就这么没有人性吗？ 谁让你穿破洞裤子呢？腿过早的受寒啊！ 是，小时候不会，我小时候觉得这个破洞裤子是一个特别不好的审美，但是后来就觉得，哎，还挺时髦。 你小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不流行破洞裤，可能是开裆裤更流行一些。 那我今年可能才12、13吧，今年 就不同年纪的一个破洞裤啊。 是，刚刚我们也介绍了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也再次提醒一下吧，好不好？我们再给自己打波扣啊！来，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FM98.2 AM97。那么看直播的话，松松把我们的这个广告牌给大家稍微推荐一下吧，粉粉 的。非常漂亮，在我们这儿就很少女，很不灵不灵的这种。 对，一扫描这个二维码就能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依然是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当然还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耍直播以及在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上来搜索我们的活力982，也能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了。好，接下来我们隆重邀请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我们的小健，欢迎一下小健。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他们的嘉宾小健。 他们的嘉宾， 对，一个是同班同学，一个是师哥，对不 对？ 对， 这是我的研究生的同班同学，非常优秀的一个同班同学。他呢，本科和研究生呢，都是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然后对吧？ 我得更正一下啊！ 您说， 我是那个 不熟啊，两人 门口现任的同学。 他平时不怎么关注我。那个我首那个本科是在首师大，然后研究生是在北外读的。 我以为他是本那个连读了啊， 打脸了吧？ 打脸了，哐哐打脸。然后，但是他另一个身份呢，就是他念了第二个硕士学位，就非常棒。他跟我一起是14级的传媒大学播音主持的艺术硕士， 是 非常棒。 我是 一 次播本， 对，怎样？学历比你高， 年轻， 您也拦不住老寒腿啊。就是说，证明小健是我们就非常优秀的，然后他也是我们班英语说的最好的人。 那当然了， 不敢当， 还不敢当。 对， 瞅瞅师哥，瞅瞅你， 哦， 比较谦虚是吗？ 上英语课的时候，我们都特别喜欢挨着他很近。我记得还有一个段子，是有一天他在上课的时候看了个英文的原版书，然后我就拿过来翻了半天，哎，风，哎呀，人，他看了看我，他说，追风筝的人，我说，哦， 这本书你还记得呀？ 我还记 得，我看过这本书吗？ 对我来说是个耻辱啊！ 你这个人就记得只有耻辱了，学霸你 呀？对，我就特别记仇。 所以今天我觉得也可以聊一聊你们在上学， 的是一些时光， 那真的是 那个时候是不是就已经开始有一些规划了？ 其实什么叫那个时候啊，就在不久的一天。是我觉得为什么今天想到说十年规划这个主题，是从一个很小的点开始吧。因为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在朋友圈里发张照片，说过去的十年一直是短发，那未来十年要不要留长发，从这个之后慢慢开始的。 哦，这照片就是告诉我们说长发和短发的一个 没有 规划。 然后加上今天的嘉宾，然后我就突然间想到，他因为原来的角色可能是一个学英语或者是一个翻译的人员，然后现在慢慢的已经转型到台前去担任独立制作人，担任出镜记者。他又瞪了我，我不知道我是有什么说的不 对, 对, 对, 对, 对。我好怕松松说的突然又不对，我脸又开始啪啪啪响起来了。 打脸。然后就是今天也是想聊一聊，对于自己可能是这十年来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自己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可能我们的角色一直是随着梦想在变化的。 哎，那所以说咱们今天就以什么样的一个非常有专业性的，我看松松第一个专业性的问题会问什么？ 是 来显水平的时候到了啊！ 今天我们先聊一些有趣的人生，是吧？因为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做“有趣的人生充满挑战”。说下一个十年，大家想怎么过？在分享我们几个人的经历的时候呢，我们先来到第一个板块“活力最前沿”。我们先看看几个有趣的人生，好吧？最近一个科学家不幸的离去，刷爆了朋友圈，甚至很多人说，如果朋友圈当天没有发跟他有关的内容，就显得特别的没有文化。 不是，好像都没有发呀。 你也没有发。 没有发。 我也没有发。 三个没文化。 但我们热爱科学。 对，我们在心中默默的啊。 是。 然后呢，其实我们这位科学家就是我们的英国著名的科学家霍金了。都说他其实说是有句话形容他，说伟大的科学家很多，但是有趣的霍金却是独一无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整个霍金呢，霍金呢其实他不单单在科学领域当中有重大的发现，同样呢他还特别热衷于拍戏、影视、音乐，甚至是他会唱 rap， 还有自己的脱口秀，想不到吧？想不到吧？ 我这副业这么多吗？ 对，而且我们都知道霍金他可能发声是利用电脑的一些辅助发声，那他居然也会唱 rap，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正他的有趣的点。就是如果说大家喜欢这个生活大爆炸的，可能会注意到霍金曾经 我看过那个视频 客串的时候，是吗？ 对，跟谢耳朵之间的那个互动。 当时是什么样的感觉？ 当时的话我觉得就是你看我这受冷了之后嗓子开始不舒服了哈，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暖，今天 回去把裤子破洞缝上， 跑步起去啊。然后他们的互动就感觉因为我们之前如果没看生活大爆炸的话，觉得这是一个坐在科学神坛上的一个人，距离有点远。然后突然开始跟谢耳朵之间就是说的那个话，就是猝不及防一顿噎，就让你觉得哎呀， 对是吗？ 对，是对啊。 对对 对，直接对了你一下，你就觉得连谢耳朵这么聪明的人都无法回击， 招架不住。 对，然后每一次他出现的时候，谢耳朵都是充满崇拜的那种星星眼，一直在望着他。哦，那就是太阳，对不对？那就是偶像，那就是怎么着？那就是前进的方向，对不对？ 夜空中最亮的星。 也行。 是吗？ 你要唱吗？ 不要 Q 我。那小健有没有看过那个？ 那个我好像一直没有看过，因为《生活大爆炸》这部剧呢，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包括很多学外语的人哈，都觉得这是一个美剧，特别经典的。但是我可能没有看过，因为我总觉得，因为我可能个人的兴趣啊，喜欢看一些比较生活化的东西，所以里边呢就是可能对我而言就觉得可能看完那个东西对我的英语提高也不是很大，所以我就一直没有看过，我就可能看过几集吧，但是还是特别早期的时候，刚出来的时候，那后来的我就没有持续跟 我觉得我们后面话题也可以问一下我们这个学霸关于英语学习方面的一些知识。 我挺想学一学， 真的是学霸，学霸中的学霸，尤其是研究生英语课上课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觉得超出了我们的范围。我跟另一个好朋友，就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在这里就不透露他的名字了啊，程程。然后我们上课的时候脖子都会缩得很低，生怕老师叫得到我们。但是英语老师有一个习惯，点名的时候，比如说这道题让王小健回答，他会 从来没有点过我吧？我记得 是吗？有过， 我们就一个一次吧。 因为你的眼神太自信了，老师觉得提问也等于没有检查出来什么。 主要是那会儿上课是晚上，完了之后我好像基本上有几次翘课没去吧。 老师啊，挂了课，哎，毕业来不及了。然后老师喜欢点说谁谁谁后面的同学，那时候我们觉得脖子钻到下面也没有什么用，但是对于他来说，可能那些问题我们觉得蛮超纲的，但对于他来说就是日常的一个对话而已，甚至他觉得很简单。 但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你们觉得好像英语课比较难哈，对我来说可能是这个播音的东西更难一些， 对 吧？ 对对对， 我上播音课的时候就完全没有自信的一个状态， 多 他完全可以知道的。 都谦虚、 都是有需要提高的地方、 对，所以说才能不断的进步。 我们跑题了吧？ 啊，对，再聊。哦，居然用嘉宾来 cue 我们的流程。 我觉得咱们的脑洞其实一直都挺大的，一直在跑，一直在跑题。 然后呢，我们继续聊回有趣的霍金，强行拽回来啊。 是。 他呢，同样以卡通形象也出现在一部特别有名的动画片里，就是《辛普森一家》。 哎，这是他在《生活大爆炸》也提到过的，说的我曾经在《辛普森一家》里面出现过，你出现过吗？哎呀，没有。 我觉得他最有趣的是他这个自嘲的精神。哎，可能就是他当时的《辛普森一家》里面的形象是他坐着个轮椅在上面一个卡通形象，然后但是他却能够觉得没有觉得对他来说是一个嘲讽，但是他会很津津乐道说出这件事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用现在的话讲叫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人才能做得到的，对吧？ 是。而且我看你给我找的这些资料里面还有一些是段子哈，我觉得这个就我就笑了。 你说，然后你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你让大家一起乐。 霍金说，今年我得了一次心脏病，结果救护车把我送到电脑城去修了。 对，因为他整个是一个需要靠仪器的人才能生活下去的，是吧？然后他真的是很会，我觉得这些段子啊。然后你看还有一个呢，跟这也身体不舒服有关的。他说，我有天身体不大舒服，不过他们很快把我治好了。原来只要把我先关掉，然后再重启一下就 OK 了。 这个电脑是灵魂的， 对，很棒啊。 所以就是你看有趣的灵魂，所以就是不仅有这么严谨的科学精神，那么在私下生活里面也是一个能自我调侃然后能娱乐大众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伟大的一点，让大家觉得离科学或者说离霍金没那么遥远的一些方法，对吧？ 是。而且就是霍金不是渐冻症人嘛， 对 这个病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人是活的可能不到三年或五年之内。 应该算一种罕见病吧，是吧？ 对，基本现在是没有治愈的方法，只能说是来延缓这个延缓这发病的一个时间。但是我们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确实就是伴随这个病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是个奇迹。我相信不单单是说这个科技发达，跟他平时的这个乐观和有趣的精神也是分不开的。 所以我们再次致敬一下我们的伟大的科学家霍金， 这个有趣的科学家。 是的。刚刚我们也是把霍金先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给盘点了一下。那接下来要给我们介绍今天跟话题有关的下一个十年，或者说跟梦想有关的这个我们的相关的活力最前沿的信息呢，是一个六旬的保安受到学生影响迷上书法，两年变书法达人。好，我好像看过这个图片。他好像是在他的那个办公室啊，就是在那个应该是在保卫室，保卫室写的那个字啊，我觉得我当时是看着是倒着的，觉得每个字都非常的工整，非常方正，我觉得那个绝对不是说练一年两年能练出来的。 说那这个记者到保卫室看到啊，他正在埋头苦练，然后呢太投入，连来了人都没有发现，整个保卫室里面呢桌子上凳子上都是他的墨宝。然后呢这位 会不会被举报 可能呢写在快递上谁该领快递是吧。但是说自己小学没有毕业，当保安之前根本没有接触过书法，之所以爱上书法都是受了高校师生们的熏陶。因为他以前呢经常要到学院教室进行检查，然后呢他检查教室的时候不经意看到了同学们写的书法，字体工整漂亮，从此以后呢他就迷恋上的书法。 哎，这让我想起来，咱们播音学院也有一个保安，他也是之前也是，可能当保安之前就特别喜欢播音主持艺术，然后呢就在咱们学院做这个保安，然后每天早上起来比咱们起的都要早去练声，每天晚上都要坚持看书读书，所以他好像是在几年之后也是顺利考上了咱们的研究生。 我好像也听过这个。我觉得好像每个学校都有一个这样特别了不起的保安。我记得我在北外上学的时候好像也有一个。然后也是每天坚持在那个教学楼，然后他一边工作的时候，然后一边看书一边学习，然后最后好像也是去上学了。 可能说就是说环境确实感染人，守着一个这么文化氛围的充足的地儿，而且可能很多人他学历不高并不代表说他是学习不好，可能是家庭条件或者是教育资源并没有给予他这么多的 就是这么多的氛围，然后来到高校当中发现哇一片支持的海洋，所有人充满着年轻朝气，可能就焕发出了他那个想学习的那个因素。 或者说一开始来到某一个学校或某一个学院来当这个职业的时候哈，可能就是怀揣着梦想，或者说就是以此为一个学习的契机，有一个氛围在。 也有可能， 对 对 对 对。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吧，虽然有点土，就是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对 对， 对于这些保安来说，他们的规划可能是这十年我不但要做好这个工作养家糊口，同样我也希望在这个在这个高校里面能够武装自己，让自己能够快速的成长，下一个十年能够过得不一样，过上更有质量的生活。 是，这些都是我们的青年榜样，我们值得学习。 哎呦，我想到啊，那你说以后高校招聘保安的时候会压力很大。 对啊，大家都是高学历、啊、 每个学校都有， 对， 都得有一个成名的保安。 对，播音系挑保安要看 对 这喊口号够不够响， 也得参加艺考。保安同样参加艺考，说这没有的话、哎、多没有面子啊。 哎，你这么一说还今天想起来，今天正好是传媒大学和北京电影学院的最后一试播音和北电的表演，中传的播音的这个复试的正式开始。 今天从学校门口，因为我早晨在那边来的嘛，然后在学校门口已经是大家特别起早，已经开始精神饱满，然后每个人走路我都觉得每一步踏着都是梦想， 是 看着他们我都觉得真有朝气，年轻真好。 对，虽然下着雪，大家依然穿着破洞裤，就像我一样， 老寒腿是不好的啊。 所以今天开始也是一个梦想的一天啊。所以咱们上周上上周吧，咱们俩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一起盘点了一些艺考的一些信息，所以今天啊，借此契机还是要祝愿各位广大的这个艺考生们今天都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好，刚刚是盘点了一位我们的六旬保安追求书法梦想的一个新闻哈。那接下来这个就有点逗乐了，我觉得。 对，就是以前一直有一个段子说内蒙古的人平时说考大学怎么考，说骑马射靶、 搭蒙古包， 对，然后 摔跤。 说清华在这儿，北大在这儿，射中了哪个就上哪个学校。还有人说，说这个你们内蒙古的是不是都要骑马上学呀、什么之类的。然后其实这个段子可能就是因为大家能就是对地域的一个认识的限制，然后再加上上学之后天南海北的人都有，可能就是大家就觉得啊好好玩，会问，那调侃多了就变成了一个例子了。 那所以今天这个是来解释真相，还是说他确实印证了咱们这个观点？ 就是坐实了，坐实了这个传说。 他是怎么回事？这是 前两天呢，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对情侣啊，在内蒙古大学南校区的校园内骑马秀恩爱，让我想到了说紫薇和尔康，让我们从是这么唱的吗？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你这策 马奔腾， 大早起来不要吓唬我们好吧？ 让我唱完最后几个字儿，功成人世繁花。 好， 就是感觉很潇洒。然后 我觉得这不仅是虐弯儿、还虐马。对 对，这个马呢是这个男生养的 啊， 这个马是这个学生养的，然后呢他我们看一下啊，他是一个旅游的摄影师。然后呢那天是因为3月14号是白色情人节，他呢就骑着带着女友骑着马到外面去走一走，他这两匹马是他自己在内蒙古大学附近的两匹马，当天呢他就是牵着马到了学校领着女友骑行，因为他对面有一个湿地公园，所以说他常在那边骑马，这会儿就是人家说开着宝马车或者开着什么越野车去接女朋友，他就是骑了两匹马去接女朋友， 汗血宝马呀。 对啊， 没错呀， 而且不用女朋友挑着担，他骑着马很浪漫是吧？ 对，我觉得很浪漫， 对吧？而且我觉得最好玩的是在学校里面多个工作人员表示说并不清楚学校内不能骑马这个规定，以前也没有学校在校园里骑马的情况， 那也没有这样的规定吧，说你不能骑马， 因为他没有想到。 对 对，我觉得咱们学校就是不管哪个阶段校规里绝对不会有张总已经乐疯了，校规里面绝对不会有说不能骑马上下学，因为如果说大家没有想到这点，看到这个校规已经快乐疯了吧。而且我觉得最逗的就是学校表示很无奈，哎呀该怎么办，也没有这个规定去处罚他， 到底管还是不管。 对呀、然后能不能从此以后他们会多条校规不许在校内骑马，那样的话这内蒙古大学就更加坐实了在内蒙是骑马上学的这件事儿，是吧？ 对，这个梦想也挺伟大的，在大学校园我一定要骑马上学啊。回归之前就 是 车马都慢的一个日子里面啊。 但是我们也说一下，这个可能自己觉得很浪漫，但是确实是马它可能未经训练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其他同学造成了一定的安全的隐患。 对吧？你可能自己策马奔腾，场地适不适合啊？ 嗯， 来了车之后，来了人的时候，马能不能及时刹得住啊？都是一些问题。 嗯，你想的这些太细节了。 对呀、啊，对吧？要这个，毕竟 你把马场的这些事全搬过来了， 包括它喂草啊和马就是排泄呀、啊，都有这个问题。 你是不是 有很多问题哈？可能没有想清楚，然后就直接去骑了。但其实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 对对 思考的。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学校下一步也应该就是在觉得好玩的同时，学校下一步怎么说呢？这个规定我觉得就是学校去考虑了。难道制定一个养马规则吗？ 就是松松如果说在辽宁在东北上学的话、嗯、就是冬天切记不要溜冰上学， 我们叫打粗溜滑 溜滑 都是打着粗溜滑上学的，不要磕 了那个什么秃皮了 马了、哦、对这个哎呀看这一个山东一个河北人啊就讲的不标准、 嗯、 来这句话我在这里再跟大家教一遍， 教我们一遍， 对、嗯、不要把波棱盖卡马都养上卡秃了皮儿了 啊，其实我都能听得懂，因为跟我们说话也差不多 是吧， 啊师哥你们那边也这么说吗？ 好像不这么说吧，我原来第一次听的时候我也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波棱盖就是我们说的 膝盖， 然后卡马路牙子上了，就是马 路 的那个边儿、 就是 啊、卡秃了皮儿了，就是说 破 皮 了， 破 皮 了， 所以连起来就是不要把波棱盖卡马路牙上卡秃了皮儿了。 哎，大家注意，这不是一档方言节目啊！来，我们继续来说我们今天的有关的消息啊！啊，我们今天在活力最前沿板块，今天松松来找的这几条消息，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 我这是搜肠刮肚，作为一个东北人都觉得好笑，那一定是真好笑。 是。就是我笑点这么低，一在聊这个骑马校园骑马的时候我已经乐疯了没见过呀。嗯，所以今天一个非常轻松的愉快的一个资讯板块，我们也是介绍了今天有关的我们的主题就是关于梦想，所以今天我们请到小健啊，我们的师哥也是来一起跟我们探讨有关于十年规划和梦想的有关话题，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以及在我们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来谈一谈你有没有相关的十年计划，好不好？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开始步入正题吧。 好， 这个正题步的有点慢，步了一个20分钟了。 就是嘉宾在想什么时候 Q 我，什么时候 Q 我？你们聊有趣，聊得这么开心。 对啊，这波棱盖也不可能。 因为嘉宾呢，其实我们是很好的一个朋友了。上学的时候就是互帮互助嘛。 但是你俩这个信息互相，对你俩信息互相了解，我并没有看出来。 就本科以前的我们就不 care 了。你其实他都不知道我本科是哪个学校的，是吧？ 天师的呀。 哎呀， 你看看。打脸过， 我们俩经常坐前后桌吧，是吧？上课的时候，他老坐我后边。 同桌，然后也是经常在他后面。我们其实上学的时候，座位一般大家很喜欢固定的， 对， 就坐在哪一直都坐在哪儿。 一般坐第三、第四排吧，反正我坐你，我肯定一般坐你前面。 对，如果他那边没有位置了，他就跟我坐同桌。 记得这么详细，你记得吗？ 其实都记得， 记得吗？ 他几年前吧，我们14年上的学，对吧？ 对， 也就2014、2015年，对吧？ 我可能退化的比较重。 他这个金鱼的记忆啊，只坚持7秒。下课，哎，咱们一起上过课吗？ 哎，你是我同学吗？ 那可能这期节目到此应该结束了。好，你最想问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也多长时间没见你？ 哎呀，我们俩上次见应该是还是 去年夏天， 我们俩穿的是夏装。 对对对， 我们俩在学校，他当时在学校有个什么活动，我也是去学校，好像是找老师还是怎么怎么着，然后就我们俩就正好都在，然后就见了一面。我们俩还在楼前，然后留了个 那个传媒大学门口那个就是我们播音学院门口的那个湖。当时我还发条朋友圈，我说一个西三环的人和一个东五环的人相聚是多么不容易。 对， 这是异地友谊了。 对，因为他平时在老台工作嘛，在军博那儿附近。 你看我从上大学就在西四环附近，所以来北京差不多，我算算今年正好是第12年。 哇！ 所以我基本都在三环附近游荡，对对，就基本上没有去过东边。我觉得对我而言的就是天安门以东啊，都叫东边，就已经很远了。 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每天早上其实虽然它很远很远，但是它基本上都是我们班到的最早的了。 对，因为我不喜欢迟到。 对，他包括今天做直播，他提前半个多小时就来了。 嗯， 很棒的一个人，很有提前量，弄得我们就特别没羞没臊。当然我也不准备改正， 主要是你了。 啊，我还说为什么8点直播他怎么还不来，他不着急吗？ 你这样领导其实他是6点半来的，我是7点钟到的。他就是每天早上会特别早的在1号线上这头一直坐到那头。 嗯， 其实还是挺累，那会儿我记得晚上要上课上到8点吧。 对，很晚， 特别累。因为地铁的话我那会儿在 军博附近住哈、啊，就到传媒大学还是挺远的，就差不多一个小时加走路啊、嗯、什么什么的。然后 早晨起来，要是八点上课的话，那 得 六点多就 得 出门。 对， 包括今天我也是六点起的。 嗯， 对，还是挺远的。而且关键是我总觉得哈，一开始我觉得特别累， 嗯、 但后来就有也就不抱怨了。为什么？每次当我上六点的时候，上一号线的时候，还是没有座位， 啊、 还得站到东边。然后我觉得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起得那么早？啊，忽然想啊，其实我并不是最辛苦的一个，所以就还好。 哇， 啊， 在为自己的梦想打拼。哎，其实我在想一个问题， 嗯、 从。军事博物馆回传媒大学、嗯、其实这个路上 嗯 应该我觉得应该是从八通到一号线这个方向应该是人比较多吧，就是反方向人也那么多吗？ 反正早上还是人挺多的、 嗯、 对、 哦、所以大家都在为自己的梦想在打拼。 反正基本上我坐一号线、嗯、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坐过座位，基本都是站着。 哎、好，那么下半段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聊有关于梦想的话题，那么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见不散咯。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32，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7，为您同步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大家好，我是王松。 嗯，还是介绍一下收听收看方式吧。 好的， 嗯， 大家呢可以关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啦、 嗯、 同样呢可以和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实时的跟我们互动啦，您的留言我们将看到。 是，那么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 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嘉宾，非常优秀的我的师哥小健，欢迎、 嗯、 欢迎欢迎。 大家好， 嗯， 好，那上半段一直在说有关于梦想的一些小花絮吧，小片段， 对对，包括很有趣的、嗯、该怎么规划，是吧？ 对，包括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聊起了这个早晨起来， 嗯， 为了梦想早起床，可能说一开始会觉得有点痛苦，早起床， 嗯， 那么远，但是后来的话也变接受了，对不对？ 嗯，其实还好，嗯、有的时候觉得早起能够赚了一天的感觉。 对，主要现在就不能早起了、 嗯、 现在都习惯了晚起了。 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吗？是因为、 就是可能每一个阶段就不同的工作，它有不同的就是可能工作的方式，包括你整个的生活的作息都会有变化，可能你这段时间适应了之后、 嗯、 可能就突然让你变化就很难。但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在上学的那个阶段呢，可能就是相对而言起得比较早一些、 嗯、 所以六点的起床还是可以接受的。现在的话可能就是稍微有点早了，就感觉 因为现在可能上班时间不 不会要求那么早。 对对， 当时上学的时候必须8点钟， 对， 而且有我们传媒大学老师都很负责，有的时候到教室里看到老师都会先到了， 对，然后比我们到的早， 对， 我们还没有到， 对，而且 这样状态。 你记得咱们那一位老师，就是每次曾老师每次都是装扮特别整齐，不管几点钟到，然后丝巾衣服都会搭配好，头发吹得一丝不苟。这时候觉得，如果你说起得晚或者是特别的邋遢的到学校，都是对老师的一种不尊敬 。对对对， 因为老师来给你上个课都会特别精致的。 我当时就一直在想啊，他每天要几点起床才可以？ 可能头一天晚上都没有睡。 你不能这么说，老师啊， 曾老师，我错了。那小健当时的导师是哪一位？ 啊，是赵老师，赵丽老师。 啊， 赵丽老师。 你记得我的老师是谁吗？ 嗯， 终于找到一个他忘的了。 丁老师对吧？ 哎呀，还是记得。 丁老师，嗯， 对， 都是非常严厉的。 对， 对学生，对，包括对自己，都是非常有严格要求的，也是我非常尊敬的两位老师。 哎呀哇，您在这儿，我们铺了个梗，您在那儿表了个忠心。 那可不嘛，为了衬托呀，衬托自己。 因为丁老师经常会看我们这档节目 啊， 嗯，也许你夸他，他可能会说得到。 丁老师并不认识我。 因为丁老师，我就觉得他也是刚才我们说为了梦想早起。丁老师不单是晚睡，而且还早起。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无论你熬到几点钟，他都会发朋友圈。你醒的时候无论几点钟早起，他还在发朋友圈。 我觉得老板睡对身体不太好吧。 我觉得有一类人可能是大脑特别聪明，我觉得要研究这一类人，他可能睡眠时间就是短， 那么短。 嗯， 你要研究自己的导师吗？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可能到我就是在前两年上学时也是，大家可能吃饭聊天讲讲学术什么的，到8、9点钟我就觉得已经很累，脑子不转。 对对对， 那丁老师还是可以神采奕奕的再继续就是跟我们教一些话题，我就觉得因为他比我们大很多，都能够做到这样，我在想他是吃了什么脑子能这么好，而且还不怎么睡觉。 是他的大脑的活跃时间可能一天达到10个小时，咱们就是1-2个小时， 对，1-2个小时都带中间休息的。 对对对，所以这种哎，我觉得也是工作的一种追求，一种斗志吧。提醒着自己一直要保持兴奋的状态。 对，刚才一直跟小健聊这个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一些小的趣事，一会儿从他工作当中我们可以再聊一些。其实他现在的身份呢，主要是我们的一个央视记者。我们也特别以他为荣哈。前一阵我也在转发他做了一期的片子，病房里的童年。 那个应该是去年11月份吧。 对对对，然后那个片子播出之后也是有很多的反馈，我也在跟他聊。然后我们先从他第一个身份说吧。为什么说今年说十年的规划这件事儿？因为他在这几年当中呢，就角色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他刚刚外国语大学毕业之后呢，是到了央视，是一个外事处的翻译，对吧？ 对对对， 一开始是翻译。 对 对 对对对， 我本来也不是学广播电视，就是完全和媒体没有关系的，所以、就是、 但声音很好听啊。 我们在认识他的时候，他那个时候 是不是最好听的翻译，那个时候是声音最好听的。 太冷了，这样 那得问问领导。 我们在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央视的翻译， 对 吧？ 对 对 对。 那当时是学英语专业的，为什么去了传统媒体呢？ 其实就得很早说起，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哈，就是啊，我们算同龄人吗？ 不算，你比我们大。 对，其实像我们我感觉哈，就是基本上从小都是看，首先看央视长大，因为再小的时候可能电视也没有很多卫视频道节目可以选择，基本都是看央视长大的。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就觉得老看电视，就觉得有一种想去电视台工作的这么一种想法，所以我基本上到高中的时候就基本上已经确定可能自己喜欢电视，但你说我要就是怎么说要做什么完全没有想法，就完全是想的是如果当时以后对吧，如果能到电视台工作就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基本上那个时候差不多就在为这个事情然后就有一些想法。其实我高考的时候我基本上都在考的是传媒大学啊，我记得我报了，因为那个时候你像我在河北哈，我老家是张家口的，我那个地方可能比较小，所以那个时候也完全没有一些其他的途径，只有高考一条途径。 现在不小了，您老家在2022年要有个 现在比较有名， 对，家门口的。 但原来那个时候真的是大家可能信息也没有那么就是说没有那么多渠道，所以就老师也不会跟您讲说啊，你有各种方法，包括像我们原来的北外哈，都有什么提前招生，那个时候我们完全都不知道，就只有我们现在同学也一直在讲哈，我们就只知道每天的学习，然后去参加高考这么一条路。我记得当时 我就那会儿就想考传媒大学，但是基本没有考上啊。对，然后那会儿基本上报的都是传播学，也不知道传播学是什么，但觉得可能是来传媒大学就应该学传播吧，然后就这样子，但基本没有考上嘛，所以就走了另一条路。但是可能外语呢是我一直可能就几个科目里边比较好的，也是比较喜欢的，只不过到最后呢还是选择了外语这条路来走。 能默默地问您一句当年高考的外语成绩吗？ 我好像考了141吧，150满分是吗？ 你何必要问这个问题？ 我的天，这是我目前听到，可能我周围的人学习也不是特别好啊，都是跟张、我跟张彤是很多年的好朋友啊。然后就这个是我听到外语成绩最高的了，一般是过130我都 绝对是我听到的前三，反正分数最高的前三名 是吧？那您那九分怎么扣的？ 我也不知道那高考怎么扣，不知道，好像是有几道题是写错了吧，还有作文扣一些， 就是不经意间就这个分就丢掉了。 可能 我经常是在最后的时候 打地卡的时候涂的 会改一改啊，一改基本上就改错了那个、 就有点纠结是吧？ 对对对， 141 呀，你知道我考英语，我不是高考哈、就是中考的时候、我第一道英语听力题我没听见，它只有 ABC 三个选项、我出来跟大家对答案的时候我懵的，我懵的 D， 大家是不是傻？ 您是做梦了吧？ 就直接那两还是三分儿？ 哦， 三分直接丢掉。我也挺佩服我自己的。 英语确实是个学霸型的。 对， 后来去了首师。对吧？ 对对，其实我现在可以说自己是个文科生哈，但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其实是个理科生。 那时候是大综合吧？ 我们那会儿不是也是理综吧？就是三加 X 吧？那会儿 三加 X， 对对、X 就是理综或者说文综、对吧？ 你那时候不是综合吗？不是六科都考吗？ 应该是六科吧。 我想凸显他年龄比较大 是吗？ 那你们那会儿考什么？我们那会儿就是语数外，然后加一个大综合，就是三科。比如说我们那会儿综合就是物理、化学和生物三个。 是是是， 那可能地域不太一样。我们辽宁省在小建是属牛的 啊、 对吧？ 对， 就是辽宁省 不要透露我的年龄。 对啊，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他是那个没到24的那个牛，22的那个牛。就是我们辽宁省在他这个年纪的，他们是考综合的，就是属物理化政史地。但是从他之后那一批，就包括我们之后，就变成了只是文综或者是理综。 反正我们那会儿是这样子，所以我是理科生。然后我上了首师大第一个专业，其实我是学生物的 啊。 对，因为那会儿其实没有更多的专业选择，因为作为一个理科生，然后我当时想来北京的学校嘛，然后看到自己的分数的话，然后在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就只有那几个专业可以上，所以当时就报了生物专业。 那当时报这个专业心态是不是有一点点失落？会有点 一个想学传媒 的。报的时候，其实我那会儿我们那个年代哈，我是2006年上大学嘛、对吧？那个时候可能更火热的时候应该是计算机那个时候。 对、对 对 对对。 然后我当时是想报计算机来的，然后我当时也失策，然后其实，哎呀，我要是当时要报个什么英语就好，但当时觉得可能是学语言嘛，就觉得是一门工具哈，就觉得没有什么技能方面，就觉得可能当时也不太想学外语，所以就报了一些这项专业。然后当时是因为那个，我还记得是那个他那个手册上，然后写了一个什么计算机，然后当时是学费没有写，然后当时想 觉得不知道多少钱了， 说哎，这个是不是10000多块钱的学费啊？然后心想。那算了吧，干嘛学这个呢？然后我就把那个生物专业，然后和这个计算机调了一下，然后就去了生物。 哇， 就 是 这样来了。 你不觉得学霸的人生其实很随意的？ 对， 他就是决定说去哪个，哎呀，无所谓了，那就是那个吧，可能就很随意的了。 任自己选。 对，那你就是在首师的时候，其实学的不是外语专业， 对，我学了一年的生物专业，然后后面呢，大二的时候，然后就转到了外院，然后外语系，然后开始学英语。 后来发现还是喜欢英语。 对，因为第一年生物的时候简直是太痛苦了，虽然其实也可以学吧，但是那种就觉得，因为生物系你要做实验嘛，每天都要在实验室。我记得那会儿我们要学很多化学的东西，因为生化嘛，对吧？他要学很多化学，然后很多做实验，我基本上是不会的，就说做的。基本做不出来，比如人家做出那个，一个什么绿色的物质啊，是绿色的，然后书上也写的是那种淡绿色，我每次做出来都不是这个颜色，所以就很恐怖。然后那会儿就觉得就 会不会觉得要大爆炸了？ 然后你已经做完实验，完了之后呢，你还要实验报告，然后完了之后，这个时候你就觉得难道你要重做一遍吗？然后当时想呀，都已经到中午要吃饭了，你不能这个，所以我没有那种科学的精神。然后到时候就。根据结果哈，就往上推，然后就推一下过程这样，所以很麻烦。包括做很多动植物的实验，也是要解剖啊什么什么的，我每次都解剖不出来，就切个东西，我每次都切不出来。 啊，所以就很痛苦那个过程。后来慢慢发现，觉得好像还是学外语比较好吧。 所以 就 不太一样， 对对， 书生气可能比较重一些。 可能更适合就是语言有关有 动脑的， 对， 动脑的可能对于动手来说。 当时拿显微镜看啊，同学们都气，我也气，为什么别人都气得很清楚，我里边看一下里边什么都没有，就属于这种状态。所以就当时就很痛苦，但是也不是说也完全可以学，但是就真的这个过程就很痛苦，所以就觉得啊还是不要学这个了。 还是我觉得像刚才说的，没有那个科学的精神， 对对，没有那个头脑，或者说怎么样，或者动手能力也不行，然后那时候觉得可能还是不要学这个，那就学外语吧，就后来就转过去。然后觉得现在看一看，觉得学外语还是对的， 是吧？尤其是那个你到了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你来到了外事处呢？ 我们那会儿其实就是12年在北外已经生毕业嘛，那时候就是在央视在校招，对吧？然后我们就那时候招了很多人，然后那个时候只不过可能没有按照就大家自己的意愿去填报。其实我们来央视之前都没有觉得央视会有什么办公室啊，就是这种外事处。 你以为都是主持人是吗？ 我想的都是肯定都是做节目的嘛，对不对？完全没有想到，因为它后边还有很多就是这种行政部门或者说服务部门或者其他的部门在支撑这个台整个的运转。我们当时完全是没有概念的啊，所以当时觉得啊，你来肯定是来做节目，但是没有想到啊，那一天来分的时候，告诉你分到哪儿的时候，他可能是根据你的就是说专业。我当时正好在北外学翻译嘛，那可能正好是外事处也缺人，然后我们当时就有几个人，然后被分到了外事处，然后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对，然后就进去工作了，就属于这种状态。 我是觉得他一路走来就是很随意。是不是？然后但是可能就是你该走什么样的路线就已经给你规划好了，它虽然很随意，但是都是走的都是歪打正着往自己喜欢那条路再走了。因为跟他同学一直没有问到这个问题，因为我毕竟是一个不关心别人的人 是的是的 是吧，我们只知道说他是外事处翻译，我可能就是觉得他学英语然后又很喜欢就考到外事处，今天才知道他是被分配到。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有很多人，他不可能按照你的意愿说我想去干什么给你分到哪儿，因为这也不能现实，只能是比如说人力部门的老师根据你的专业然后给你分，觉得你适合到哪儿，所以就当时是这么一个状态。 那到了那儿之后，比如说你在那边从事的工作大体是什么样的内容？ 我当时主要其实就是外事部门嘛，相当于我们央视的外交部这种感觉，对吧？就是我们就经常这么说哈，其实就是一些和国外的一些媒体，包括我当时负责美国和非洲的一些媒体，比如说什么 CNN 啊、BBC 啊，这样，或者说非洲的一些媒体，然后主要是负责央视和这个国家一些相应的媒体之间的合作，包括他们有很多比如说媒体互访，比如说对方的领导然后到我们这边来，比如说和一些相关部门的领导也好，或者说负责人来好，然后就是拜会一下拜访一下，大家谈一谈业务，谈谈合作，主要是负责这方面的东西。然后可能这个整个这个外事活动这就都由我来负责，对吧？因为到时候还得做翻译，就这样子。 就是从前期沟通、联系，包括他到这儿来， 对接待，然后最后比如说整个要会见，你得有需要翻译啊，那坐到领导背后，然后开始做翻译，就属于这种工作。 那适应的这个过程长不长？因为我觉得，因为你要听辨能力特别强才行。 专八呀。这专八是必须的，对吧？所以同声传译对他来说很容易。 但是就是即便是你专业学了这个哈，但是我觉得一开始从事是一个实践的时候，真的就那么顺手吗？一开始 我觉得还好吧，就没有特别难，就感觉 果真是学霸。 对，我是12年9月份8月底9月份入职嘛，可能第一个外事也就是9月份开始接的，其实也还好，就整个它就有一个流程，因为前面有比如说我们的老前辈会带你，比如说这个外事接到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比如说跟哪些部门联系，对吧？怎么样跟对方回复，怎么样准备一些材料，然后到最后其实整个在他来的时候怎么样接待是一个怎么流程，然后包括和领导在谈的时候你怎么样做翻译，其实还好。对， 我其实有一个问题，你们会不会拿本去记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说前面的人发言时间特别特别的长，说的话特别多，而且就是点很密，那这种情况下如何能保证信息不遗漏呢？ 其实我们都会记，都会有笔记的啊。你们只不过我虽然在北外可能学的更多的笔译多一些，但是平时也会练一些，比如说交传啊什么这方面的训练，包括之前哈自己因为想做同传那个时候哈，就是也会去社会上报一些班，有翻译培训班，然后他也会教你一些 笔记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怎么样记下来，因为你光靠自己的脑子可能还是不够的，所以还是需要一些笔记的符号来帮助你，然后记一些关键词，比如他说了什么，然后到时候我可以根据这些东西然后按图索骥吧，就是把他要说的内容然后再翻译成英语，然后或者翻译成中文，然后给领导听，就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脑子转得非常快，因为这边也要笔记，然后这边要快速形成一个新的语言词汇， 对， 然后再马上同步再传到那边去。 对，尤其是你做交传的时候，你不可能说领导说完之后然后你还一直不说话， 嗯， 就不可能。 等我查一下 看一下，基本上不可能状态，因为就基本上像我们一开始老师都会教你哈，就是说比如说一般这个人说话之后1到2秒是你的思考时间，两秒之后你就必须张嘴。 哇， 两秒， 对，就是你不能说停得很长，比如你停个10秒，大家以为怎么了？对，就是这种状态，其实也是 没电了。 那会不会有翻译不出来的时候呢？比如说某个词特别的生僻，这时候怎么办呢？ 就是还好，因为我们可能做媒体的话，那个时候可能慢慢也接触媒体嘛，可能谈的也没有太特别专业， 不会很超纲，对吧？ 也不会太超纲， 还是因为词汇量大。 对， 但是也有一些东西你是不知道的，那你只能是有很多像我们学翻译的时候，有翻译技巧啊，你怎么样去模糊处理它，对不对？就是这样， 对，这是小技巧了。 但是你一旦张嘴之后，你就不能改了。比如说，你不能说把这句话来回说好几遍，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就一旦你张嘴之后，你要说下去，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但是基本上都是还是要说下去的。 好想给他鼓掌啊！ 对，一定要鼓掌。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职业，算今天我们两个小粉丝一直在就是好奇啊。 对，我们两个已经开始流口水了。哇，就是本来是 为什么要流口水呢？ 因为以前上学的时候，他是个特别谦虚的人，他从来不会跟我们说展示他的这些技巧啊。就平时他对于英语就觉得很低调，反而是特别谦虚的跟我们就是说请教播音的知识。 因为播音课也没必要展示翻译啊，对吧？ 所以我一般都特别 机会 特别拽的在 日常啊， 所以我一般都特别拽的在教他这些，就是你这个怎么不会，那个不会，我都觉得碾压。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 今天松松是今天是脸疼专场， 打脸， 脸一直在疼吧。 打脸， 就是不是下了节目之后脸就要崩掉？ 但是有一句话，我觉得他一直那个时候我问过他翻译，他没给我翻译过来。 什么？ 对，就是 真的有吗？ 真的有，真的有，可以在这儿我们再验证一下。 好， 就是比如说他是这个非洲友人啊，这么黑。 对。 我说：“哎呀妈呀，怎么翻译 ？”Oh my god！ 当时我就问过他，我说东北话，哎呀妈呀，该怎么翻译？他就愣了一下。 我就一猜你这个问的问题一定是非常 就跑偏是吧？ 对。 但他刚才说一些就是在翻译当中比较模糊的小技巧，我也试过，因为我们当主持的时候，有时候经常会接触到一些外国人。 对。 包括我有一次。 这种口语化的东西就不用翻译了吧？这种感叹的， 这个当然不用。 因为不是说每一个话都要翻译的嘛，你只要把意思给他翻译出来。 而且如果他说的前面都很正统，突然那个 Oh my God， 我觉得听的人也会觉得很奇怪。 我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假如哪一天就是你要是做需要就是被翻译，可能你的话最后只剩一句 Hello， 然后结束了，因为全是无效信息，全被删掉了。 其实我觉得主持人刚才就说了，也需要一些简单的沟通能力。我用了一些方法是，如果我接到活动，我了解有这个外国友人在，一般有的时候主办方 你就跑掉了， 主办方会跟我说没有关系，他都能听得懂中文。但是我觉得提醒所有小主持人们啊，一定要做好功课，因为真的在台上一旦沟通不利会很尴尬。 是的。 所以在此之前呢，可能我的词汇量不够，但是我会针对活动内容去搜索很多的句子 相关的哈。 对，我当年用了一个方法，就是一下子让大家觉得我外语很好，就是当时有一个乌克兰人，我记得是，但是他讲英语嘛哈，然后就是领导说你能不能帮忙，就这几天带着他一起做节目，帮忙翻译一下，我这个人就爱碾压别人嘛，我每天晚上回去 是脸皮厚吧， 对，我每天晚上回去会做功课，然后在想第二天可能针对活动内容我会跟他说什么，我就一个本上搜好了，都写好了，然后他如果这么回答我该怎么接，那么回答怎么接，我是很用功的人，我每天晚上会写很多，然后第二天可能针对活动内容我就跟他说了他怎么回答，我就会接得上来。但是大家会担心你没有其他发挥怎么办，这就是我一个非常棒的地儿了，多一句话我都不跟他说，拒绝沟通，就是差不多说完之后我就转身走，不要说多。然后如果他有的时候，因为外国人到中国会很好奇，一般都说 What this?但是我不懂的时候我都说 负的 我说how to say 然后我说我们在中国都叫他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再跟我说遍中文啊。当然这个不提倡，只是说我分享了一些应急的小技巧。一旦是真正的 就我们在主持的过程当中一旦会遇到这种情况，如何能承接下来。当然平时的积累很重要，现在有特别多的软件啊。今天张彤就一直在笑我，让我们有特别多、 哎、你能应这个，我觉得就是两个就是两个原因、一脸皮厚，二心理素质好。 对， 就 真的是 一个原因， 从来都不慌，大家都以为我有同声传译的本领、 哎、但是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没有人问松松这个问题，他自己答了半天， 强行 Q 到，而且从一个外事处翻译的话题引到我这种的小技巧，只能是说教给大家 用的 对、 就教给大家一个高配的方法和一个就是应急的方法。当然是如果大家有时间，应该像小健这样平时多积累多看，而且他在地铁上，我们刚才说时间很长，但是人家是一直在看书、 哦，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现在坐地铁也是很多人在那儿看手机啊， 对， 我觉得反正我一般也不会看手机， 看别人的手机啊。 我眼神也不好，反正也看不见，对吧？大家不用担心我偷给什么隐私， 这是关键。 如果是路程特别长的话，我会带一本书，会看书。要不然就觉得地铁很无聊，就觉得 对， 我傻站那儿又没有座位，对吧？你看别人玩手机，我一般我也不会拿出来玩，所以就觉得很无聊，在那儿发呆也不行，那只能看两眼书，就看书吧，就这样子。 我也要这样 吧。他真的是我们班的古人。现在我不知道，以前的时候他家里是没有通网的。 松松，我稍微提醒你一下哈，这个注意措辞，否则的话下半段嘉宾就不走了。 就是我们说比较传统的人，他就真的是很喜欢书，平时上网什么都很少，不会说因为咱们就是因为互联网什么的影响他的就是学习啊或者什么之类、是吧？我现在家里通网了吗？ 现在有网，因为有时候做工作还是需要网的，那会儿基本上没有。 对，他就是我们当时印象很深，就觉得他是一个很纯粹的搞学术的人。就是、 反正那会儿我家里没有电脑，就说因为总觉得每天在办公室哈、上班用电脑，回家之后就不想用了，就 是很酷， 对 吧？ 是啊， 所以没有网，也没有电脑。但后来现在不行，现在要在家干活什么的，必须 剪片子了， 对 吧？ 对， 不会因为说电脑就是限制了自己在平时生活中属于自己原本的生活。 对，因为我们有时候开电脑，比如说写个东西，先打开之后先浏览一圈新闻， 对， 然后弹出什么东西，我们再看点视频， 对， 时间就过去了。甚至是他这种没有网什么的状态，更能纯粹的说。回家就是研究一个什么事儿，而且他确实大部分时间都在单位， 差不多，对， 标兵工作标兵， 对对对，很棒， 没有人给我个标兵啊，领导应该给我一个。 领导，你在看这期节目吗？如果认识他的领导，请跟他说一下啊。 奖杯啊，奖状啊，奖金啊，都可以来一来。 刚才就是说他在外事处的工作，我们也简单了解他的外语能力和这个外事处，我们也是比较好奇的内容， 全新的内容啊。 对，那你在外事处有没有就特别有意思的或者特别有挑战的事情能跟我们分享？ 还是有的，我觉得。我是12年入台嘛，就是12年年底的时候有一场活动，那时候我们台里还有一个就是一般现在各大卫视都有跨年晚会哈，央视也有的。然后央视那个时候呢，就是跨年晚会之前还有一个一档倒计时的节目。 对， 那个是我第一次可能接触电视吧。那会儿你想刚入台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那时候就是有很多，因为当时的跨年晚会有很多外国的嘉宾。然后那个倒计时节目呢，主持人需要和外国嘉宾其实有一个沟通。然后当时的节目主持人是那个朱迅姐姐啊，好像有一张照片，对吧？ 对，今天那个我们的嘉宾也提供了一些照片， 是这幅吗？ 对对对， 对是这幅， 叫全球共此时，对吧？ 好帅呀！ 对，右边西装革履， 我还经常看张照片，因为觉得哈里边还长得还不错。 你能小不是张彤能看出来，那些都是非洲人，就他一个 肤色，而对，一共两个黄皮肤人，一个穿着白色的小晚礼裙儿， 对，是朱迅姐姐，对吧？ 朱迅姐姐 啊，那是我第一次就是说一个就是说出镜翻译的这么身份出现在电视上面，也是第一次接触电视，而且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就是零秒不差的一个直播啊，因为我完全没有接触过，你想也不是学广播电视的，完全没有哈，只是觉得那时候还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一直有8个小时，我基本出来8次嘛，因为他每个小时都有外国嘉宾出来，所以要和朱迅姐姐配合。但是我们原来在彩排的时候也不知道要怎么配合，完全不知道，因为那时候他彩排的时候完全没有嘉宾来，所以朱迅姐姐呢，她也不会说啊，我说什么，我告诉你，帮我翻，完全不知道，因为她英语其实也还是很好的，她也可以对话，但是完了之后，比如说老外说什么，首先观众是听不懂的，所以他经常会给我一个手势，然后我其实也完全不知道 啊，他要什么时候让我开始翻，完全不知道。因为而且那个时候有很多机位啊，就是像这种时候，我当时也不知道看哪儿，所以我基本上就侧脸看着他，因为我觉得是最正常的一种状态。 嗯， 但其实你想，主持人都知道，比如说哪个灯亮的时候，你要看哪个， 看哪个灯， 对吧？亮灯我完全没有经验，所以只能就是这样看着他。 嗯，但是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经历，从此之后就开始熟悉，然后慢慢走上这条路。 那是第一次接触电视嘛，首先对吧？而且是一个直播，首先是一个直播，我觉得直播大家每一次其实压力都还是很大的，像录播你可以一遍又一遍来，他像朱迅姐，他的控场能力是很强的，啊，所以就是零秒，比如12点开始就12点，他不会说啊，我晚几秒钟，他不会，对吧？都是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尤其是第一个我出来的时候，第一次出来的时候，然后朱迅姐在那说哈，说完半天，然后他已经给我手势，然后其实一开始那个人说什么，我好像并没有听进去。 你走神了， 啊、有一点走神，就 是因为紧张嘛，到一个台上。 对啊，你想第一次上去啊，它下面没有观众，所以吧，就是，但是你要想想，你前面有很多观众在看你，然后你还这边听着外国嘉宾跟朱迅姐在聊什么东西啊，他拿英语问他，比如他要回答，那个时候，比如说他会说很长一段话，所以那个时候他。我记得第一次就真的是他就手势给我啊，小姐你可以翻了，然后我当时想啊，他前面说什么啊，就完全不知道， 嗯 啊，就很多就基本上听了2/3吧，所以那时候但是你也不能慌啊，对不对？你就只能就是给他翻下来这样子。 嗯， 还有一个就是到后期的时候，好像还有一个男高音歌唱家，那个时候也是翻译，然后当时是就问他你现在啊， 来。好，我觉得也是哈、啊。我这个故事听得非常的入迷，但是我们的时间也是马上来到了9点钟，对，马上整点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听我们的小姐来 一会儿再 聊一聊跟她梦想的故事。 好的、 啊，记得回来哦，马上回来。 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点，广州， 欧耶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Yes。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看电视想看大的，看电影想看大的，玩游戏还想要大的。吉米无屏电视 Z6 全高清画质，高亮度呈现，人工智能系统带来全新的影音娱乐大视野。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吉米 Z6 超优惠团购限时奉上，听众专属，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送团购获取优惠团购信息，限时报名即刻开启。吉米 Z6 出色不止全高清。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9点01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000赫，为您同步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大家好，我是王松。 那么还是介绍出收看方式，因为我们要吸粉啊。 对，我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扫我手中的这个二维码。 请离镜头近一点，再近一点。 哎，已经挡住了我的脸。 你说你脸小吗？ 哎，好的。 好， 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和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搜索我们的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实时跟我们的互动。您的留言我们将看到。 是，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是跟梦想和十年规划有关系的。那在上半段我们其实听了很多，对于说翻译或者说同声传译，我觉得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了解，也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小健他的大学和第一个研究生的 时候第一个工作的时候 的一些非常有趣，对我们来说非常新颖和好奇的一段经历。 我们两个听得特别入神 ， 甚至忘了整点，差点。 对，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过去了，但是我们听的故事虽然说量可能很少，但是但是。这个故事非常抓人， 对对对，然后对刚才就那个问题，我还特别想问一个啊，比如说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大部分的翻译，有的时候是录播的节目，所以他会把翻译的过程给剪掉 对对对， 可能是外国人说完，主持人就做反应了， 因为他有字幕啊。 那你在直播的时候应该是怎么做到的？就是你们这中间这个空的时间是怎么把握？你是在拿着话筒说，还是说是跟这个主持人说，然后主持人再复述出来呢？ 那个时候就是比如说主持人我还有嘉宾对吧，他因为当时朱迅姐她还是很好，她可以和拿英语和嘉宾聊聊完之后，他会给我一个手势，比如说我知道他聊完之后呢，我就可以接着就是可以说了，这样的话其实就等于其实没有空档对吧，比如说他问完嘉宾说完之后我翻的，这样观众的话就其实就已经听到了、 我明白了，就是他比较同声，而且确实是朱迅他的英语好，可能就不需要小健再跟他再重复说一遍， 不用跟他说，因为 他 基本上也可以听懂，对 哦，所以说 这就是 对主持人具备一个其他的外语，除了咱们汉语之外其他的语言是一个多么重要的 很重要、 啊、 而且是一个人就是决定他能走多远，你在大家都是语言功力和反应能力很强的情况下，你怎么能把那个位置站得特别好、就是关键时候的这个能力、回去之后，而且小健不单单是外语很好，他日语也不错，他不单英语很好啊，他的日语也是 现在 是二外 现在不行 对吧， 现在不行了，我当时还对，我当时还辅修过日语啊，当时学了差不多3年、但是我觉得还是每个人他的点不一样哈、我可能学那种比如说就是拉丁语系的可能会好一些、就是比如说像 你就分得这么细了、 就是可能像这种英语啊法语这种的、就是带字母的可能我学起来可能更容易一些， 法语可以吗？ 我当时辅修是日语，但是我们因为英语嘛，它就会有一个第二外语的专业，然后当时我不想学日语，我当时后来选了一个法语，然后但是法语现在所有这些外语基本上都不能用了，因为你经常不用啊，基本上都已经忘掉了、那时候我觉得我在学的时候发现我自己的法语虽然学的时间不长，但是我可以交流、就我可以说、但是我日语学了好多年呢、基本上张口说话是很难的，包括我现在其实偶尔也看一看日语啊，就觉得还是不是很容易学， 因为它发音的位置可能不太一样。 对，而且它整个的语法啊、结构啊什么是完全是不同的语系嘛，对吧、我可能学那种比如说带字母的可能会轻松一些，可能学这种，我估计学韩语，我估计我也会很累， 很累， 对吧、 这个？ 因为我觉得日语可能韩语相。中文都比较相近的， 他特别谦虚，那个时候上课还过来跟我请教说韩语怎么说、我能把仅仅的会的那不到十句教完了，然后我的个人特点是多完了一句话再不多说。 所以我觉得就是像语言就你就是用啊，包括像我原来学的日语啊、就是现在基本上都不用，所以基本上你就停留在一个比如一些简单的能看懂，但是你要自己说的话就是很难。 就是学霸的对语言的标准可能跟咱们想的不一样。 对，其实现在我已经听得有点懵了，到底是就是三国四国？ 我觉得不止，我们可能越挖越多。你还有吗？可以偷偷 没有 了好，就是我们就到这儿啊。也许他有更多的语言能力，我们有待于我们去 挖 掘。哎，不知道， 可能说这一期节目我们先展示三种，然后下期啊，其实我还有5种。 给他两个星期时间， 压力太大，我就再重新学门吧。 咱不能给压这么大压力啊，不然再邀请 很难。同学回去退出了我们同学的群， 是， 就是 对方已开启好友验证， 对，证明他对于语言是有天赋的，而且这个天赋不单单是说在这个使用语言的这个翻译能力上，对于语言的使用描述，对于汉语的这个组织能力也是有他的天赋的，对吧？所以 是吗？我还有这个天赋啊？ 对，我给你为了我承接下一句呢 ，OK， 为了到下一个板块，你说你。好的，所以呢，他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这么生硬吗？ 而且 这个转接 不单转的生硬，在嘉宾质疑的时候，还一个劲儿打断了嘉宾。 听见之后肯定得说，你这个串联串的不太好呀。 然后导师会说，哎，我的学生颇有王者的霸气风范，就 一个所以直接硬转过来了， 一定要按照台本走的人啊。 好， 他就是从幕后到了台前，其实是到研二阶段，他已经慢慢到台前了。 我差不多是2015年嘛，开始做新闻， 我们上研二的时候， 对，做记者那个时候转过来了。因为其实也可能是跟那次，比如说第一次接触电视的经历有关系，可能还有就是说自己来电视台之前哈，就是想来做节目，可能一直跟这个关系有关吧。所以就是，其实翻译对我来说其实是自己对口的专业，然后做起来其实也很轻松，然后没有 那么 难，没有那么难，然后就觉得还是觉得想做节目，所以就是慢慢的又转到了就是去做一名记者。对，这个时候， 对，最开始呢，他就到了社会新闻部， 对 吧？做一名记者，那个时候我觉得小健是有一阵比较彷徨的时候，突然间可能到了，他有一个质疑的眼神看着 我，这是彷徨的眼神， 再给你现场演示出来，还原一下， 彷徨一下，因为很明显的感觉，因为他这是我们刚认识他是翻译嘛， 对， 慢慢到后期变成了记者之后，他有一阵儿觉得完全到了一个陌生的领域，不知道该怎么说，所以说他一般上学的时候会问我们很多，那阵儿比较彷徨吧。 那会儿也是，因为你总是要面临着一些很转折这个东西啊，就你要适应很久才能适应它。 你这个转折确实挺大的， 挺大的， 对， 是吧？对， 完全 是 个新的领域。 而且我觉得确实读到这儿的话，它就是一个梦想完成的过程。因为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对电视有梦想，但是一开始一直没有说特别顺利，特别直接的走上这条路，但是最终还是走上了这条路， 迂回了这条路，而且甚至比很多像我们直接这样的人走得更好。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说播音主持这个专业哈，我所理解的它一定要有非常大的知识储备体系，非常多的这个就是其他的技能，才能做好一个主持人。 对， 所以说前期的这些铺垫和积累，可能反而会辅助你的以后电视的语言工作。 那我们小健到了社会新闻部，第一次当出镜记者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吗？ 我还记得比较深刻，可能每个人对自己的第一次的一些事情记忆比较深刻哈。我那会儿是差不多2015年。过完年然后到那儿工作哈，就是一开始先是跟着别人学。 我们也有照片对吧？ 啊，有吗？ 照片， 我们的 照 片在是哪一幅？ 可能不是我第一次， 不是第一次，我们看一下这一张是什么时候呢？ 啊，这个应该是2016年，就 G20 杭州峰会的时候。然后 那我们就这样吧，把它几张出片那个照片讲一下。 对，好， 这个是 背后的故事。 这个是当时在 G20杭州峰会的时候，然后去做记者。因为其实那时候我自己还不是特别成熟啊，就领导给这么一个机会，当然也是参与。本来像杭州峰会这样的东西啊，它也需要外语嘛，比如有很多外国政要。那一场我记得好像是当时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他召开一个记者会之后。然后我要做新闻，然后我当时的一个新闻的一个出镜吧，我记得当时啊，这是当时我自己的截图。 这个是相近的，这个也是 这一张是什么？ 是2015年还是2016年的1月份？应该是那会儿也是杭州 G20 峰会，那时候还有各种啊前期的筹备会议啊、协调人会议啊。当时的也是我去现场报这个新闻之后，然后有一个出镜。因为当时我是在那种跑外交、跑外宣的多一些，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做一条新闻之后，可能后边的一些出镜啊、报委可能多一些。 还是根据自己的专业，可能是这一类的会分到的多一点，跑的线可能是偏。 对，因为可能更多的时候会用到外语嘛，因为有一些外国人要去采访他之类的，可能语言还是能用得到的。 这个应该就是你们平时 在啊，这个 是 我特早的时候，这个是我跟着出国，然后去工作，去出访。 这个在哪个国家？ 这应该是在，我看一下，是在好像应该是在匈牙利吧？我觉得 匈牙利 、对，匈牙利电视台，我们应该是 匈牙利电视台。 对，然后再做一些可能合作方面的交流。我当时是就是现场的工作照吧，就是一个做一个翻译。 这个就帅了。 后面是虚拟背景， 这个也是 G20。然后那时候我们可能每个人要做一个差不多5分钟的节目嘛，就是新闻。然后这个时候是可能当时现在有一个技术比较火，叫 AR 技术，是吧 AR、 对，我们当时也是，领导想的是有没有什么创新，因为我们的出镜一般都是在结尾报个尾，领导说我们能不能有所创新，然后就通过这种技术哈，开头录一个特别炫的出镜，然后后边再加一条片子，是这个时候， 就把放到， 所以我基本上把我 放到了虚拟， 看的比较好看的照片都给你考。 对他这点我是要说啊，他是不单单是说是在业务上有追求、学习有能力，他还是个特别爱美的人， 很帅啊，出镜 感觉 是， 他真 的 是有一招是减肥。我也是吧，完全是不吃晚饭，然后 啊，对对对， 还笑话我。这个好像是我的一个比较耻辱的事儿。 不是，我是觉得能做到不吃晚饭，其实我是挺佩服的，因为我即使在减肥的阶段，我也没有做到不吃晚饭。 他跟你有一点很像，就是属于火柴人，就是属于可能脸容易长 肉， 身上其实很瘦， 对， 所以他会控制得很好，他也会跟我们说最近可能觉得肉了一点，然后可能在饮食上就比较控制，就时刻虽然是个出镜记者，但是时刻也是注意着自己的这个形象。 对，因为其实你那会儿当初见记者的时候也是啊，你比如摄像机一架，然后你看自己里边那么看、那么难看，对吧？脸那么大，其实你也觉得很不好， 就很有要求是吧？那最近为什么胖了呢？ 最近可能最近不出镜了吧，所以因为又转行了，所以就可能不出镜了、然后可能要求没那么多，而且刚过完年啊，对啊，而且 都过去一个月了，快， 我早晚会瘦回去的。 我一般还是我觉得这两天已经比前两天瘦了一些，我自己看、 所以说你答应我的邀约，我因为我从过年就已经开始约他了、 对， 答应邀约到这周就是因为您在减肥是吗？ 可能还是过完年之后会控制一下，比如晚饭可能稍微吃的会少一些，但是不能不吃、因为我也是在一月份出差的时候，出差完了回来就过年前得了生了一场病，那时候我就觉得可能不能减肥，就是可能免疫力低下，可能还是承受不了。 对对对， 节食是不行的。 对，还是要健康的去减肥。所以我现在就过年的时候觉得自己免疫力太低了，那就使劲吃吧。所以吃完之后，然后就胖了。 真的，所以咱们要不就给石哥一个机会啊，就是再过几期节目，然后再来看一看，咱们就把对比图先放在上面，看看究竟是瘦了还是胖了，究竟是脸疼还是 折磨死我同学了。大家就我们三个可以一起来减个肥，然后定期在这儿放对， 算了，我不参与， 算了，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决心。 我也没 、好了，这个活动解散了啊。就是说健康重要。说一句题外话，现在很多人减肥可能不吃晚饭，不吃肉，不吃什么碳水化合物都不行，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能量。 对对， 而且你没发现就不吃碳水化合物之后你的这个思维运转的都不行，它没有办法把这个碳水化合物转换这个糖输送到我们的大脑， 对， 所以你的也影响你的记忆力、 太专业了，我学生物的都不知道这些。 你在减肥方面懂得很多，但是做就是另外一回事儿。 对，就是都是纸上谈兵，对不对？ 教练型选手， 教练型，结果我们一看见你都不信服哈、 讨厌， 自己都做不到啊。 好，然后然后我们继续聊他的社会新闻部的事情。刚才 又是一个硬转， 对，硬转转得非常好啊，完全按照台本走的主持人。 好，继续。 对，然后他刚才说了几次这个出镜选的比较好看的照片啊，当然我们知道他出镜的次数肯定不只是这些，对吧？ 还有一些，对对，但是可能那时候自己也不是很成熟，所以也没有特别多的出很多之类的。 他第一次出镜，我们都特别，我们同学很多都很关注，大家就全在电视前 骄傲 拍照片，然后等着看他出镜。因为就是同班同学，其实我们这届人感情是很深的，总是觉得你这个啊表示了质疑的表情 啊，就是啊、是这样子， 对， 就是觉得一开始自己同学在平时生活中大家都知道一个放松比较生活的状态，突然一下子非常正经的，然后非常帅气的出现在电视镜头上，说着这个电视语言，你就觉得哇，这是他吗？那种感觉 是吗？对，因为我们还格外关注他。他毕竟不是这个专业出身的，在我们班儿，然后人缘也特别好，有什么帮忙的，大家英语不懂的作业呀什么的都会问他。 还要提携我，还要帮助我，对吧？ 对，然后可能他，所以我们很多人对于他第一次出镜是比较关注的， 是 因为一个是在上这个媒体平台是很大的，当时是在新闻频道，对吧？ 对对对， 我记得有当连线，我们真的是很多人都会关注，觉得也是很想说利用自己的一个专业知识，能不能让我们同学在电视上能够更加的好。我真感人， 发现果真是加分啊。 对对对，然后慢慢的也看着他越来越好，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老师的感觉。 你是嫉妒还是羡慕？ 都有，还有恨。 竟然还有恨的啊。 对， 所以刚才我们聊的是从有梦想到走上一些所谓的一些曲折的一些路，然后到后来实现梦想的一个过程。总体来说我觉得就是很励志很坚持。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吧，只是可能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遇到的事情不一样，对吧？做的工作不一样，那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没有什么特别典型的感觉哈， 是吗？ 特励志没有吧？我觉得 可能他身边的就是非常棒的人很多，所以他觉得他自己还有很多不足。 对对，还是一直在不断的学习，包括我去的可能从一个翻译哈要做一个记者，就很多东西要学，包括你怎么样写新闻稿， 对对 对吧，你怎么样剪片子啊？因为记者是要自己剪片子的，对吧？那就很麻烦，对吧？ 剪片子是他 很多东西太多。 剪片子是小健到了后来到了新闻部之后才开始更多的接触到了吧？ 对，是你看我每次都觉得看新闻啊，这些片子是怎么剪出来？原来就是这么剪出来的。但当时因为我也不是学广播电视啊，对画面没有任何感觉。首先写稿子都是个问题。 对， 写完稿子你还要去剪片子，然后根据你的稿子然后配画面，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事情。但是也不知道就怎么样慢慢就学会了，可能就是你在工作中哈，就是 环境是吧？ 对。 对啊，你慢慢就学会了。其实并没有人特别刻意的教你，当然有人会有前辈告诉你啊，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做。但你慢慢自己实践之后，也发现也会了。我是一个特别技术盲的一个这么一个人，包括我用电脑都不会特别用特别熟练哈，包括有一些死机的状况，我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砸了 强制 起， 强制对吧？强制重启就这样，对电脑特别不好。但是我不知道有其他方法，所以我当时也是觉得啊，自己能不能剪片子啊？应该剪不出来吧？应该特别难剪吧？但其实好像慢，到最后也慢慢的就觉得好像也可以，就是这样子的，对，慢慢就这样子。 你最开始的时候采访新闻，包括要写新闻稿，对吧？ 对， 最开始写的那一篇还记得是什么吗？ 哎呦，忘了，好像那会儿是一个，我那会儿跑外交多一些，好像是是一个外长会谈吧。 就这一类的，是不是专业性很强？ 一上来我觉得就很专业，而且很严肃啊。 因为外交它一直很严肃，对吧？有很多很严谨的东西，就是你不能乱写，对吧？你要根据现场的东西，或者根据一些政策，所以它政策性还是很强的。 嗯， 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像那是我第一次写稿子吧，反正写的也不怎么样吧。 当时写了多长时间，还记得吗？ 半个多小时吧， 那也很快啊，出稿 有要求的，因为你不能太慢，太慢之后这条新闻等着播呢，所以就是你想做短新闻的时候就这样，你要抢时效，就这样子的。对， 那开始写新闻稿件的时候，觉得最难的事情是什么呢？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你因为现场有一些同期嘛，你怎么样去挑这个同期，然后你那个正文解说要写什么？就很麻烦，你包括你之前还得做一些功课，比如说一些资料背景都要准备好。啊，所以那时候觉得还是很难弄的，对，毕竟不是学这个出身啊，就 是 所以你也不知道他有什么要求，导语该怎么写，标题该怎么拟，完全不知道。啊， 而且短新闻其实比长新闻更难，长新闻可能就是你涵盖的东西、介绍的东西也多，按这个条理下来了。但是短新闻你怎么在就几十秒当中， 对， 能把这个事情 两分钟你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而且不能落。就是不能把一些重点东西 点还不能丢掉， 忽略掉就很麻烦， 是蛮难的。 对， 但是小健，我觉得通过实践和学习，也都是一一克服了。 就是慢慢来吧，就自己可能看别人平时别人写你也写，然后慢慢来，可能工作中就逼着你，然后你慢慢就学会了，也能写出来。 你会在系统当中去看一些前辈的稿子吗？ 那时候没事干的时候，尤其是你自己没活的时候，值班的哈时候也会看一些，对吧？串联单你是可以看到的，你看哎，这个稿子是这样写的。虽然只有两分钟一分半哈，现在来看，因为现在我在做专题节目，要写10000多字的稿子哈。现在来看那个 当论文写了，现在 来看那个稿子太短了，对吧？但是那个时候你看的时候觉得，哎呦，这个怎么能写出来呢？啊，就是这种感觉， 是 就是不断学习、不断模仿吧，就这样子。 因为我有一个记者朋友，真的是有一天他在不发稿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在系统里面就一个劲儿在看，然后我说你在干嘛？他是在仔细看每一个同事的每一篇稿子， 对，包括会把他的片子，然后再拉到线上，再看他们的片子是怎么剪的，这个画面之间是怎么接的，对吧？因为没有上过专业的这种视频剪辑的这种课程，对吧？所以就完全不知道，完全凭感觉。那现在自己剪片子也还是能剪出来的，所以觉得想想啊，那个时候怎么过来我也不知道。 自己学习，主动学习。 对， 因为研究生阶段更多的是老师不会太教我们这些技巧了，都是给你一些启发，然后我们自己去挖掘，包括我们上了很多什么创作课之类的。所以说，可能对于小健来说是研究生阶段才转到了播音主持，未必能学到那么多在工作当中的实用技巧。 对， 而真正技巧它都是在工作当中去见识，去主动学习。 对，所以那时候比如说自己写稿子、剪片子、配音也来自己来配，反正就这样吧。 对，我还听过你的配音。 对啊， 对 就没办法，就只能这样。我觉得可能在工作中学习也是一种吧，就是你可能把自己逼到那个份儿上，可能你不会就会了，慢慢的啊，所以可能也没有太多的觉得要怎么怎么样，就这样一步一步来，好像也都会了。 平台也决定未来， 全能型选手， 而且是他在那个位置上也要求他不断的去学习。 是 啊，对，我发现现在自己好像更像一个全媒体记者，好像什么都能干，感觉。 这句话应该我来夸你， 是吗？ 你可以发条微信跟我说，哎，我觉得我的同学小健更像一个全媒体的记者，是吧？怎么样？ 对， 看出来你的诚恳，看出来了。 你要说全媒体，我现在特别想问你，新媒体有接触到吗？ 哦，新媒体，我其实接触了一直。比较少啊，但是我去年11月份，然后跟着去了一趟越南，就是越南的 APEC 报道。 哦，我看你发朋友圈了。 对，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新媒体直播，然后就像，因为原来我是在电视上没有直播经验的一个人啊，就是原来做记者只是一些录播的出镜，那个时候因为做片子多一些嘛，所以直播的经验少一些。那个时候可能去的越南也是要做片子哈，就这样子。但是那个时候有新媒体的同事去了，他是一个人去的，然后他又做不了直播，他说你能不能想我原来是做记者的哈，我虽然说现在做编导，原来是做记者，然后就说啊，你能不能给我出就是来一场新媒体直播，然后就。 然后就做了。啊，那时候也不知道完全怎么样哈，就在镜头前拿个手机，然后他那举着当个摄像老师啊，我们就设计一下，然后就开始聊。其实聊一聊也差不多聊了快一个小时，我当时特别怕哈，就是觉得新媒体直播一般时间比较长，我就怕万一自己，我平时是一个话特别少的人， 是， 对， 我知道， 特别内向的一个人，我想万一那个时候没话说多尴尬呀，对吧？冷场了怎么办？幸好那个可能新媒体它的要求没有像电视直播那么严格，对吧？你可能有时候嘴拌算一下，说错一些都没有关系。啊，那个时候就觉得啊，还压力还挺大，没有接触过。但是后来第一场下来之后，发现哎，很轻松啊， 很好玩， 就很好玩。然后后来我们又在越南的时候，又跟他我们又商量，又做了一个新媒体直播。 是主动要求了吗？这一次？ 那个第二个题应该是我主动要求的吧？我觉得好像不过瘾，做一场，那还再接着做一场。后来我们又做了一场，就是在越南啊，所以觉得新媒体还是很好玩，直播对。 就是他刚才说他是个比较内向，可能我们觉得内向慢热，但是他。虽然内向，但是我觉得他对于很多有趣的事儿，或者是他是个很喜欢挑战的人。 哎， 他每一个节点都是在想有一些变化，然后他是个行动派，想到之后他也会努力去做。 好，一直在变化，一直在挑战。 对对对，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性格。 是小健不是一个愿意喊口号和愿意首先跟我们说我们下步要怎么做的人，都是对，都是他做到了，我们才哇好棒。 对，我一般不立 flag， 所以就是有什么事儿我也不在朋友圈说哈， 怕破人设是吧？ 万一你要没实现，多尴尬，多丢人。 我就这样 啊，我原来发条状态是说，如果没实现，我就删了这条朋友圈。 就跟那个什么不瘦二十斤不换头像，结果发现 一直是那个头像。 对，我那个师妹哈，一年 都是那个头像， 都是那个头像，就从20变成10，从10变成5，但是还是换不了， 还是那个。就是有一点说，他这个我觉得说的对。正常的目标我们想到就去做，就不要说是在哪儿，就是我们说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不要去多去立一些目标。而且前两天我看那个咪蒙写了一篇文章，确实很扎心，说是大家这个过完年还觉得懒懒散散，有没有想到马上第一个季度过去了， 是的，时间很快啊。 他写了那个说他的一个投稿吧，说他室友的月薪已经到了不可描述的阶段。 哦，我也看那 篇 文章， 对吧？那篇文章就是说那个室友也没有说总是立目标，想到什么他就是个行动派。他们就会很快的弯道超车，甚至是直到他就超了你的车，已经变得不可描述了。那篇文章我觉得推荐大家，有拖延症的这些，包括过完年还觉得还没过完年的松松散散的人啊，我一个劲儿在看某蓝色衣服的同学啊， 一直在无形中艾特我。 然后确实是很可怕，宝贵的时光就这么些年，而我们的小健一步一步两个硕士读下来了，又跨了央视的三个部门了，很可怕。我觉得 就是可能在一直在找自己可能更喜欢做什么吧。 你找到了吗？ 目前我觉得自己应该差不多了吧。 可能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对于他这一类的人来说，这种目标很明确的人来说，最可怕的不是实现了目标，是不知道下一个目标要干嘛。否则会不会觉得人生很没有趣呢？ 有时候也会有迷茫，包括现在也是啊，就将来会要做什么，应该怎么样发展。应该怎么样做，有时候也不知道，也挺痛苦，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吧， 这点 是很重要，因为有很多你需要学习，你很多不足的地方，你每换一个新的工作岗位都是从零开始， 是， 对吧？都是一个新人，有很多需要学，那没有办法，你就先去学吧。那以后怎么样，谁也不知道，只能这样。反正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想法，可能对于以后可能没有想过太多， 太远， 没想太好，也许实现不了，自己多失望了，对不对？ 那你在新闻部的，你在这个社会新闻部的啊，不对，在那个社会，新闻部还是我先办了算了啊。同学闪闪发光，你的工作节奏和你在外事处的节奏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那个时候在外事处基本上是朝九晚五这种状态，周一到周五、周六 按时上班， 对，按时上班啊，比较规律。那做了新闻之后呢，就有很多他比较及时突发的一些事情，然后那个时候呢，就觉得自己的生活状态会不是特别好。你总有一些事，比如说第一天哈，你觉得第二天想计划一下自己的事情，第一天晚上告诉你啊，第二天有个什么事儿，你去采访一下吧。 啊，这个我知道， 对吧？就整个就破坏掉了。然后 对于我这样一个性格的人呢，可能一开始还是很难适应的。就觉得自己想干一些自己的事情安排不了，但那个时候你想做新闻，那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你就是要随时待命。然后有什么事儿让你去，你就必须去。我们当时也不是特别多那种突发哈，像那种什么地震啊，倒不是，但是也有一些，比如说突如其来的一些活动，需要你去现场采访，需要你发片子这样的事情，也还是很多的。所以就但基本上属于一种比较忙碌的状态。那个时候基本上加上值班，加上要采访啊，这种时候那个时候基本上一周就休一天吧。 医政保一周能差不多休一天这样的状态。 其实看起来可能大家觉得哎休一天也有休息，但是他的这个状态可能是 你和休两天 不上 就不一样了。 对，你在 对、啊、 原来你在意是这个点、就是他的状态可能是这个时候我在休息，可是我真的完全是紧绷的状态，你不知道随时什么时候让你出去拍一条新闻， 对， 什么时候会能工作拍到你。因为他刚才说打破自己节奏，他有一次跟我说了一下，就是说可能想去看话剧，对吧、 啊、 后来又没看成。 对，因为就很多这样的事情、就你想，但是你作为一个职场人士啊，肯定是工作优先的、 对 对 对 吧，就是那个时候、反正节奏还是比较快的，那时候比较忙、跟我原来做翻译时候相比啊， 很规矩那个时候， 对，那个时候很规律啊、比如说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下班之后反正你也不用在办公室，一般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或者特别急的事情你可以放到第二天做、没有让你就今天，除非你把今天的事情完成了之后就可以了，对吧？但是现在你做新闻就不一样，尤其是你今天是下午采访，所以你要工作到晚上。我经常有时候采访是晚上的，那你可能回来拍完片子就晚上，十一点、十二点都有可能，就反正生活不规律的、那。 尤其是时效性很强的新闻，可能要求当天发的那种的。 对，那时候还要赶时效嘛、就是可能上午采访完之后呢，中午要回来要写要编，然后下午要发，对吧？这个时候就经常那个时候就一天只吃一顿饭啊， 所以瘦。 所以我觉得好像那时候做记者的时候是我这几年最瘦的一个时候，因为 再加上还要出镜呢。 对，然后完了之后饭也不是很规律，你想中午基本上就错过了饭点、所以就基本上早上书包里有什么就吃一口，晚上再吃一下、就处于这种状态，所以就很不规律、 这就是新闻人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在这儿 辛苦。 对，我们也是跟传媒大学可能我们很多师弟师妹毕业了也是即将想踏进这个行业的人来说、也是提前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要学习的东西，以及确实是个很辛苦的， 对， 很辛苦很辛苦一个工作， 还是要学会照顾自己了。 对，而且就是吃饭确实要调节好、该正常该吃吃，或者是在补充的时候一定要多吃些有营养的东西。 对，所以也一定要书包里备一些吃的哈。我当时就是因为早上经常起来之后、我也不想的，我每次都想的话第一天前一天晚上要备一些东西哈、第二天吃，因为知道第二天自己中午没吃饭，有时候经常忘记，所以导致第二天中午就没饭可吃、就属于这样子的。然后经常是同事帮我从食堂拿点饼干啊、酸奶啊、这样就对付一下。但其实还是要做好储备，就是做新闻这样一行、我觉得还是要做记者的话跑来跑去还是很辛苦的。 其实不单单是记者，很多包括我身边的警察朋友啊、医生护士朋友啊都有同样的。有的时候警察朋友我们可能打电话说约个吃个饭，半小时之后再给我打电话说、幸亏咱们没吃上、我马上得上单位去、确实是很多工作是很辛苦的，但我们也在这儿跟这些所有的人致敬一下。 是的。 然后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再继续回头跟我们的王小健朋友 好 继续来聊聊他工作中的那段内容啊，不见不散。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十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五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上午的9:32，各位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大家好，我是王松。我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实时的跟我们互动，或者是和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搜索活力982就能够看到我们啦，给我们留言，我们将看到咯。 是的，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十年计划，十年规划。 对， 其实刚才我们无形之中就已经谈了一个小小的十年规划了，对不对？ 我们嘉宾从我们嘉宾的十年我们给引发出来的，他的十年不单是说转了专业，然后又学了外语，学了播音，后来又到了这个传统媒体去，传统媒体又换了好几个部门，也就证明他的这十年是一路很丰富， 是 一路也是按照自己的梦想前进的十年。 对， 很多人来觉得这个人是不是特别不安分工作哈，老在换。 也没有， 但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就觉得一直在找一个自己更合适的一个状态，可能自己更喜欢的一个方式去做吧。 我只是觉得你是成长很快，不是说不安分。你一定是到了一定能力之后，一定积累才会有一个量变，所以我是觉得你是成长很快，对吧？那彤彤，你这个其实你在这个阶段啊，Q 到你这，突然间 Q 到你。你的朋友突然出现啊，突然 Q 到你，因为你是个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对于你来说规划格外的重要，而且没有说真正的，虽然说我们一直在做节目，但是你没有说真正的完全成为一个社会人，到职场当中成为一个独立的新闻人、媒体人。 没错。 那你对于你自己有没有这么一段的规划？在这儿，这师哥师姐也在这儿帮你指点一下明镜。 我就突然觉得这个压力好大呀！我要说没规划怎么办啊？ 走一步看一步是吧？ 对，现在我觉得咱们在明天的节目中也会聊到这个毕业和就业季的相关话题哈。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在大三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对未来得有一个规划了。究竟是读研究生、出国留学，还是要 找工作？ 对，就是可能说一步一步的走，然后你会发现更多的可能性，也可能是减少可能性，所以最后我就选择找工作，所以就在实践平台一直在做节目陪伴大家，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坚定了自己要做一个传媒人的想法。 其实包括找工作啊，我觉得都可以有一些目标，比如说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主持人。现在呢，我们可能是比较全媒体了，我们也有新媒体，也有直播的这个平台，也有这个声音的频率传出去。那对于你自己呢，你下一步更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或者是哪种类型化的主持人，有没有想过？ 可能我现在因为咱们去年2017年一年咱们做了博火点秋香 情感类的 情感类节目，然后做了挑战新歌声音乐类节目，然后动漫类节目漫游嗨翻天，然后所以一路以来我就觉得可能我正朝着一个综艺方向一路前进。所以现在包括做今天说，其实我们也是一个我们不是非常非常严肃的，就是一个时政节目哈，我们是一个谈话类的，关爱青年，关爱我们年轻人所关心的一些事儿哈，都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所以也很轻松也很愉快，所以我可能想做一个资讯，或者说资讯也是稍微轻松一点的资讯，然后也是或者说就是综艺方向了。 我希望再问到你的时候你非常坚定，不是资讯，是我想成为一个资讯的综艺类的节目主持人。 是，其实这个问题也最近其实绊了我一下， 是吧？也是在想很多，而且他确实是在大四是比较迷茫的阶段。 对， 可能是我们现在走了几年了，职业有一定的了解了，我们可以坐在这儿说规划，或者说怎么去实现。对于他们来说，做永远比说重要。 对， 去实践永远比去想重要。 其实有的时候我就说想吧，这件事儿你想不到边儿，或者说想不到下一步，因为它随时都在变化。 对， 就是我之前设想的，就是跟现在已经有很大的反差了，已经走向了两个方向了，所以还是说 看好眼下的路，走好脚下的路， 这个是最重要的。包括我们说小健虽然成长得很快，但是也是每一步走得很稳， 也很艰难，我觉得也是充满了很多的曲折啊，一些很多不顺利。我觉得每个人其实在职场过程中应该都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每个人都差不多啊。 所以我也从师哥身上感受了一些力量。 对，他是一个， 我觉得其实，而且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宝贵的是什么？我觉得他一直在挑战，或者说一直在改变的过程中，我觉得一直不向自己，或者说向一个所谓的现实生活所屈服。不要说自己不感兴趣了，或者说什么的时候还在继续在这儿做着一个整天可能是不积极的状态。不兴奋的状态啊，一定要让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自己追求的生活。 我觉得小健虽然说是可能感觉温温柔柔的，但是他是个很稳的人，他的稳在于他明白自己应该要做什么事情，一般的事情。他有质疑的目光看着我，我现在不能看他， 一直在分析， 他可能觉得他认识我这么些年了，他想。这是我认识同学吗？常年常年没听他夸过我。 对呀、啊，这有点不适应。 对，以前啊、哦，我素以毒舌闻名 啊。对，原来上课的时候啊，对，好像。 对，我一般都很毒舌，就是其实他们的好，我心里都记着呢。我是会跟别人说我同学有多好，但是当我同学面，我一定说他哪不好的人。我觉得很多话一定是朋友说才可以，包括我每次见彤彤，我也都会挑几个毛病，就没有毛病，我也要硬挑几个毛病说出来。 所以你老挨揍吗？ 所以我没有什么人缘嘛。但是我真的觉得很多话一定是好朋友跟你说的。 对。 但是你真正的夸奖也是好朋友对外夸的。 是的。 我们看啊，小健最后开始到了新闻调查节目组了，对吧？ 对，我现在在新闻调查做一个编导，来了差不多快有一年了吧。 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他就是刚到新闻调查。 啊，没多久，那会儿也是自己的迷茫期吧。 对，特别迷茫。 每次见他。都是我特别迷茫的时候，然后给我指点迷津， 我就像个大神一样的出来，这样哦，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困扰？然后正好是那一次，我也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我记得我们在学校西门的那个咖啡厅。大啥啥，我们就不在这做广告了啊。然后我们两个就是互相说着彼此的有一些困扰的地儿，后来就跟彼此打气说那个加油，谁有什么好消息跟对方说一下。当时他也是跟我说了，刚换到一个部门，可能长久也拿不出一期片子，片子转记录节目，对吧？ 对节目，对。 然后那是从到岗位当中，直到你做出了第一期《病房里的童年》，用了多长时间？ 我当时因为去的时候我是三月份，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时候哈，去年的这个时候去的。但那个时候肯定是作为一个新人要做驻编哈，跟着各位老师学习。然后到差不多五月份的时候，我有一个自己想做节目试一试的冲动，因为觉得老跟着别人后面也不是一个事儿，对吧？因为总觉得你还是一个，当然你是个新人是。就是肯定这是一个限制，但是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想试一试，所以那个时候我第一个选题呢也是自己报的，但当时不是这个题目，但当时那个题目可能不是特别合适，咱们操作到一半之后，然后就停下来了。然后我差不多在七月份的时候，我是在也差不多同时的时候，我是在那个网上在看那个 TED 那个 TED， 那个他那个演讲节目，然后看到。有一个在讲这个儿童的，就是那时候还是叫应该叫临终关怀吧多一些，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哈，我可能性格对这些可能生命也好哈，这种关于生活也好，还有这种关于这种温度的话题我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当时觉得要是这个也能做一期节目就好了，所以当时就一直在差不多七月份的时候一直在想这个节目能不能做，后来就是差不多开始启动嘛，然后八月份差不多。一个月九月份，然后我去到现场，去到医院，然后接触了一些病人，然后差不多是十月份拍的，然后十一月份播的，差不多就这几，也是花了还是很长时间的，其中也有很多各种的曲折哈，在这儿就不细说了，就很多特别特别不顺利，这个节目反正一开始也是， 这一路走来很长，将近了六七个月的时间， 差不多 大半年呢， 对， 一个专题付出了这么多心血， 对， 他的节奏可能从原来的就像我们刚才说朝九晚五，然后也不用什么准备，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就做了翻译， 对， 到后来的可能是要上手，但是有时效性，我们也要快速的传达出去， 那个是要速度， 对，到现在已经慢慢的用几个月来沉淀做一期专题的节目， 对，还是很难的，因为我真的是原来也没有写过这么长的稿子，现在的稿子差不多，你想一期节目是40分钟，你想按照我们的语速哈，一分钟差不多300字来算的话，你也想到要写到10000多字。 而且配音都是你自己配的 啊，反正上一期节目是我自己配的嘛，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因为你想他一个节目要40分钟，又不是说我随便写一写就够的， 对， 要有很多的准备，要有很多的查，当然第一期节目也不是特别完美啊，现在也自己还是个新人，还是 要不断的学习，但是我觉得那个过程还是就觉得还是充满挑战的，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做出一个节目来，你的东西怎么样能够支撑四十分钟，还是挺什么的。而且但是我觉得我当时是对这个儿童舒缓治疗这个话题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当时也是跟专家在聊，然后自己查阅一些资料，包括国外的一些资料，然后再看，反正各种吧，就是凑到一块儿。反正当时可能运气比较好，碰到一些比较合适的一些采访对象，所以可能节目就呈现出来了。 那期节目我们同学都有在收看。 对， 他整个 我当时是做广告了嘛，在全 做广告了，然后又用友情绑架了我们给他转， 用心良苦，因为做得够好。 对，很长时间。然后我觉得他有一点很讨巧的是，他虽然就是强调了一个临终关怀、一个舒缓治疗的这么一个话题，但是他是用一个故事作为引入点，没有说一开始就把这个概念直抒胸臆的铺给我们，强行的灌输给我们。他是通过讲了一个故事，让我们直面这个像花朵一样的小女孩陨落的过程，然后在我们心痛之余呢，跟我们说不要过度的治疗，然后从这个点又引发到了很多。 那我觉得我的节目就成功了，因为我觉得他理解的很到位， 对吧？我看到了，然后我当时就很为我同学骄傲。我觉得他不管是选材，包括沉淀，我知道这个过程当中有多辛苦。他迷茫的时候跟我说过，从迷茫到这期节目出现是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的。 对， 然后很难能够做到这么稳。包括我也是多说一下啊，包括我对他的了解，就是他们在工作当中，他的包括收入到了部门之后是比以前减少了很多，因为要有一部分要拿绩效，对吧？ 对， 具体拿多少我们就不说了啊。他是能够一个很沉稳的、真心的在做节目，而且确实虽然是第一期节目，我们也很担心这外行，但是做了一个让我们有那么多人有感触。他甚至跟我说，有一个人能够因为这个节目对于临终关怀、对于舒缓治疗有一定的感悟，那就是成功。看到了那个我们和家人一起看的，我妈妈当时也跟我说，真的有的时候不要把亲人的这个寄托带到我们病人身上，过度治疗不单单是说让病人特别痛苦，亲人也是在挂念，可能是人力物力都是消耗很大，那么不如说是提倡了我们这个舒缓治疗，提倡了我们这个临终关怀的这个概念，也是通过小健这批片子让我们更多从画面上、从语言上有个直观的感受。所以 我觉得我们可能现在说，因为可能现在的可能观众听众他们没有看过这个片子啊，所以现在打个广告，大家可以网上搜一下哈，病房里的童年，大家看一下这个节目。 对，病房里的童年， 因为其实这个话题还是比较小众的，因为我们可能现在社会在进步，但是我们可能永远没有到一个就是我们要开始关注这个东西哈。 这个话题这几年也总被提， 对，但是可能还是做的医生包括医院还是相对 比 较 少。 尤其是到孩子这一块，因为孩子他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因为我们总是在讲比如说老人呢他的临终关怀，可是到孩子而言呢，他不光是临终关怀，他可能有整个就这些白血病啊这种癌症的儿童，他有很多这个治疗过程中有很多痛苦的地方，怎么样让他更舒服，对不对？怎么样让他治愈，当然是我们都是我们的目的，怎么样治疗过程中让他更舒服的状态呈现，那可能是更多舒缓治疗有关注的。比如说真的这个孩子没有办法治愈，那怎么样让他最后的阶段可能更加没有痛苦，更加有质量，这可能是舒缓治疗关注的。但是我们觉得可能跟孩子这个个体啊，因为孩子总是充满希望嘛，可能家长都不愿意面对这样一个现实。那其实我在病房也看到很多孩子哈，他真的治疗过程中很痛苦，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我没有经历过，包括抽血啊、腰穿啊、骨穿啊，这些真的很疼很疼，对吧？其实这些孩子我觉得来说真的是很了不起，我们成人可能都没有办法承受，所以我也是希望啊，大家能够积极的推广这个儿童舒缓治疗的理念，就是觉得它不光只是不应该成为一个就是几家医院啊几个医生在做的一个事，应该成为我们这个医院应该有的一个理念啊。对， 像你选择拍摄对象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代入感，把他当做了朋友一样。 对， 经过了这几段时间，你可能是也跟他一起来痛苦。 对对。 我们了解到小健的这个片这个节目当中，这个小女孩最后也是不幸的离世了， 对 吧？ 对对 对。当时有没有接到这个消息？有没有非常的难过呢？ 你想，我当时我是八月底首先第一次见的他，然后九月初应该是九月初见第一次见的他，然后我们拍摄的时候是十月份去拍的，那个时候他的状态还整个很好，然后等我回来之后，然后没过几周，然后那个医生告诉我说啊，这个小女孩住院了，因为说现在肿瘤比较大，她可能呼吸有压迫，然后可能就是说当时因为她的肿瘤长在这个脸颊这个部位哈，当时还因为她小女孩啊，医生还在担心就是说 不好看， 将来这个 肿瘤往外长，这个面容会毁掉，这个孩子该怎么办？ 嗯， 没有想到这个肿瘤是相反，它是往内长，所以压迫了这个气管，所以导致他最后呼吸衰竭。然后我是11月14号，然后我当时从越南回来，然后要赶这个片子，然后在机房剪片子的时候，然后医生告诉我说他已经离开了。 日期记得很清楚，所以见到这件事儿对你来说是 对，因为当时没有想，当时我们都觉得啊，那以后比如这个孩子他现在才9岁哈，那他以后10几岁怎么办？20几岁该怎么办？我们想得很长远，就没有想到说这个孩子离开的这么快，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对，医生每一步基本都在告诉我说这个小孩子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我也很感谢这个小女孩哈，就是把最后，一段这个经历能够呈现在我们节目里边。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希望拿这个节目相当于给他做一个记录吧，所以我把最后一个他整个采访的一个过程我都给他弄下来，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办法交给他的外婆哈，就是可能现在机会也不是很合适，有其他事情在忙，但是我已经这个事情已经做了，就把整个素材就给他扒下来，就原封不动的，然后就我想给他就留给家人一个纪念。对，因为我觉得我做这个节目还是很残忍的。首先我觉得我做这个节目，首先是吧，是完成了一个工作量，一个自己的节目，那对自己来说可能是有一些功利的因素在里边，你要完成这个节目你就必须有这样的人来出现讲故事。那后期呢，我也在想，我觉得我不能这么功利，我希望能够和他们有一些更多的互动，尽管可能节目已经播完了对吧，结果已经在哪儿，但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我觉得每一个人走进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应该都是，或者说无论是缘分也好还是怎么样，应该都有更多的互动，所以我现在跟他们也保持着很密切联系。因为我片子有差不多有4-5个孩子哈，包括我上一次在拍我第二个节目的时候，我上一次去上海也是在上海，我还和孩子的家长见面，我们在聊天在喝咖啡，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很好的， 像亲人一样了，成为了他家人一部分。而且这个小女孩在离世的时候，他的家人甚至还给你发了条信息，对吧？ 对，因为他们也是看完节目之后嘛，觉得很感谢哈。那其实 能跟我们分享内容吗？还记得吗？ 差大概就是意思就是说，因为就是在小女孩在最后临终的时候呢，我其实是在越南出差，所以当时没有跟她特别互动，但是我那个时候也是过一段时间就会问问她感觉怎么样，然后她也会经常跟我互动啊，回一些短信啊什么什么的。因为我觉得我本身在做一个儿童舒缓治疗的片子，那我也希望能够给这个孩子带来一些什么东西哈，所以可能在她生命最后的时光，我觉得通过一些短信也好啊，微信也好啊，照片也好啊，可能让她没有那么痛苦在病房里，我觉得可能家长也看到心里吧，可能看完片子之后啊，觉得我并不是一个去猎奇的状态去关注这个孩子，而是说有一定的感情在，所以家长可能也比较感谢，觉得哈，就觉得在大家看了之后也比较满意。因为像这种生病的孩子，我们采访的时候很多人是不愿意面对镜头的，因为毕竟太痛苦了对吧，而且孩子得病之后，家长也不愿意让别人了解说我们家有这样一个情况。但相对于而言呢，我片子里的家长都比较配合，所以我特别感谢他们。 对 啊，如果没有他们的话，这个片子是成不了的。 所以这是一个有人情味的， 对 不对？ 可能他也更加他的真诚和他想传达的理念，他的镜头取得了家长的信任， 对， 而且他也没有辜负家长的信任。 对，所以当那个小女孩最后离开的时候哈，就是我也在问家长，因为我们也要化名对吧，孩子的影像尽量不出现，我也当时承诺家长说可能要做一些处理，但到时候最后的时候家长说不用，你就完全播出就好了 啊， 就说名字也不用说起一个化名，然后就说影像也不用做任何的马赛克的处理就可以播，所以我当时还是很感谢的。 对 对 对, 对，因为我们有时候看到很多的节目当中是侧脸或者是打上了这个马赛克什么的。 对, 对, 对, 对，因为我也可以理解，因为毕竟涉及到家庭的隐私啊，在这一块，因为其实大家不愿意坦在屏幕上呈现这么多 对 自己家一些比较难过的或者不顺利的画面，我觉得是不希望的，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家长还是很支持到最后。 听了我们说这么多，我觉得很多人应该比较感兴趣，然后我们可以到央视网中搜索这期节目， 对， 叫病房里的 童年。对， 希望小健他用心制作这期节目，能让更多的人有一种对于这个概念有一种认同感吧。 对，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推广这个儿童舒缓治疗理念啊，作为自己一份的努力哈。包括我做完这个节目之后，很多 因为我当时采访了北京和上海两家嘛，所以而且北京这边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病房这么一个有个活动中心啊，相当于一个志愿者的项目，所以后来有很多我的朋友然后跑去做志愿者，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欣慰的。 我们两个也可以加入。 对啊，这是一个多好的事儿，一个号召了，对不对？ 对对对， 号召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个关爱的。 有两个人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虽然这个片子可能因为它毕竟属于一个特别小众的话题，可能关注的人没有那么多，但是我觉得有一两个人能够在我朋友圈中看到这个消息，然后能够自发的去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然后给那些比如说生白血病或者说癌症的孩子带来一些快乐，我觉得就足够了。 很棒， 这很伟大。 我们也要加入，现在你的这个团队已经变成了四个人了。 好， 加入成倍增长，这是个好的开始。 对，从一开始的关心观察到后来的关心和关爱，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其实也是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因为媒体人其实我们都一开始觉得新闻人是一个绝对客观绝对真实的一个还原，但有的时候其实新闻包括他的态度什么的也有一些人情味儿，包括我们的人间温度的一些思考。因为正是有了这个之后，我觉得可能新闻更可听更可看，更能拉近跟老百姓之间的距离， 才会有温度嘛。我们经常说无论什么职业包括新闻人，我们首先是一个人，人是有自己的感觉的，有自己的感情的，先把他自己的感觉放在前面，然后专业性是我们生活中要有的，但是一切都是应该以他这个真实的那种情感抒发才是我们最能引起共鸣的。 是， 小健也是把他的感情投入到当中，所以这期节目做完之后我们会有这么多人有这种感触。 对，虽然可能也是因为这个节目是我第一期节目嘛，可能自己投入的精力也好，可能关注度更多，但是我自己本身可能对这个话题也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将来呢也还是希望能够继续的关注儿童舒缓治疗。然后就是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 我现在也是只要有空的时候就去做志愿者，陪那些孩子玩什么的。对，就 这些他在朋友圈从来都没有说过。 对，这些体会这些实践会我觉得咱们说的稍微的现实一点，那就是对于我们这个人群的了解包括做节目它是有帮助的。当然如果说除此之外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构架成一个更完整的你自己，对，一个更完整的一个心理。 我觉得这些经历都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人在做这个事情，然后他们都是志愿者，都在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为这些孩子。那我觉得我们既然我选择了这个话题而且比较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应该做的更多，所以我也是希望能够我有时候经常可能朋友圈就是发现东西啊，就很多东西关于舒缓治疗的一些事情，我愿意发的多一些，因为平时我现在是不怎么发的。 对，就以前发自己照片多一些，他已经从这个外在美引到内在美了。 对，我现在可能要发就是发一些舒缓治疗，包括前一阵我还在看一个家长哈，就是他也是原来看了我这期节目之后，他觉得孩子可能没办法治疗了，所以他找到北京儿童医院，可能想接受舒缓治疗但是现在这个家庭的确很困难。然后前一阵我还去看他，他又来北京治了，觉得可能还是有治愈的希望，所以他还是想努力。但是这个家庭呢，真的很困难，所以我现在最近也比较愁啊，就是我想，因为看病是很需要钱的，他跟我说这个病看完药需要差不多50万。 对于 一个 一般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很大 的农村 的 家庭，真的来说很难，所以我也是在想怎么样能够帮助到这个家庭。但现在我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但是我也想既然这个家庭已经跟我建立联系了，我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各种渠道能够帮助他们吧。包括哪怕在朋友圈可能过一阵会要发一个筹款的广告也好，或者状态也好， 我们会帮你转 钱。 对，我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家庭能够从中受益吧。因为儿童舒缓治疗不光是就是不治愈哈，有很多他能治愈的希望，他有很多困难我们是需要帮助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既然可能和这个家庭认识就是一种缘分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不断努力，然后看有什么自己可以做的。我就是这么想的， 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全力以赴。 对， 而且小健我觉得他是那种你一阵子可能不见他自己会成长得非常快，然后你会惊叹于这么短的时间，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在什么电视剧中度过，在忙忙碌碌中度过，他是不单单忙碌的工作，他也会有思想，这是他难能可贵的一面，这也是我们很多人想跟他学的一面。 夸我夸得这么好， 其实这些词儿已经背下来了。 下一次采访我的时候夸回来，那也能像你刚才说了，现在也在做一些节目，能不能跟我们先提前透露一下，你最近拍的一期是什么样的主题？ 关于什么样的主题？ 我前一阵儿是年前拍的，现在一直在剪，一直在后期，没有剪完，可能下周能剪完吧。但是什么时候播，我现在不知道。也是关于一群孩子的故事，是在上海，也是在上海拍的。那么这些孩子呢，也是我们叫他就是困境儿童，他属于识时务人扶困境儿童，就是他现在生活有一定的困难，他在城市里面可能爸爸妈妈比如说有人是犯罪了吸毒了进去了，或者父母一方去世了，他现在基本上处于一种没有人管他的这种一种状态 然后正好呢上海有这样一个就是救助站吧，他们有这样一种机制能够把这些孩子管起来，所以我第二期节目呢就是主要关注这些孩子，然后他们怎么样生活，然后救助站是怎么样帮助他们，然后处理一些他们遇到的一些困难。反正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可能片子应该还是比较温暖的一个片子吧， 而且 可能没有那么多就是说特别有冲击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可能比较平实，但是我觉得可能生活就是这样，比较平实吧，那可能就是他的真实的状态就是那样子。 但温暖是有力量的， 你看他选择的角度可能一直不是像很多就是特别有冲击力的话题， 对， 像很多我们看到那些片看到那些节目可能是代表着很多共性的，他可能从一个小的角度，但是他真的想把怕被大家忽略这个话题，他有他的 真的比较小众，可能大家平时关注也不是特别关注哈，大家可能比较关注一些热点事件。 对， 但相对我可能热点事件自己是一个欠缺，但是我觉得可能对这些比较小众的人体，我还是人啊人群啊，我还是比较愿意关注的。 他们更需要被关注。 我觉得不要改，你就是你。这就是你的风格。 对，我可能就喜欢做这个吧，我觉得 温温暖暖的 关爱，就是我们社会上需要被帮助的这群小众的人群，其实也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被看到的。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可能很多人啊，我们老百姓就是通过媒体节目来发现这样一个集体，然后进而有知识的这个补进，然后包括对于包括一些有效的途径去帮助他们，这些来说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 是，尤其是大家可能觉得，小健可能来自央视媒体这个平台在这儿，但我觉得任何一级的媒体人都应该肩膀上有这个责任， 铁肩担道义。 对，要心里想好，我们作为一个媒体人，我们的责任和担当是什么？ 对， 即使是可能这一期节目只有一两个人能够明白，或者一两个人能够懂这个概念，但是就是已经成功了。 是， 千万不要觉得平台可能小，传播没有那么广，就不去做这件事儿。我们应该用好媒体人的这个力量。 是我们是一个温暖的结局，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有温度的有关怀的一个媒体人，以后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也希望小健以后能够有机会再次来到我们的青年说。 会的，这个我同学他要不来的话，对比同学是吧？当然我们是欢乐的开始，我们也希望有个欢乐的收尾啊。 是的， 慢慢的从这个舒缓治疗让我们每个人的心很沉重。今天是周六，我们也希望大家能有个好的心情，然后多出去走一走。 对，再次感谢大家能够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再次感谢小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能够再次回到我们的青年说。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